晨啊，6: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哇眨下眼就6:09啦。咁啊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睇下星期几先，星期三咯，7月27号。咁啊七月份咧都系得翻几日嘅时间啫。咁啊真系要珍惜光阴啊吓。咁啊时间眨下眼咧都已经过晒啦。每一日咧都觉得好快嘅时候咧。每一个星期和每一个月甚至乎每一年呢你都会觉得眨下眼就过。所以我最紧要呢就是珍惜时间。出面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7%、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就属于1至2低水平。咁出面呢就唔係头先我返嚟嘅时候啦。就唔係话好有大大个太阳晒住。咁但係都有啲云喺度嘅。咁但係去到中午啊或者有时晏昼嘅时候呢冇㗎啦。都是得个热字，因为今日市区最高的气温都是会去到35度的。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懂得珍惜呢真是相当之紧要。好似睇一套嘅电影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刘德华做嘅，咁叫做《同梦奇缘》啦，都若干年嘅啦。咁呢一套戏呢，咁其实我自己啊睇嘅时候呢，即係除咗有五虎咁啊，又见到有黄日华之外啦，咁当然好戏啦。其次呢就係佢入面电影入面带出嘅一个讯息。一个小朋友呢，咁因为唔小心啊食咗隻药，不断咁样高速变大，咁去到甚至乎年老咁样。好啦，咁到佢真係爸爸都为佢心痛嘅时候呢，想返转头，哎不如呢去返小朋友嘅时候啦，最开心啊，可以一家人啊，唔好再嗌交啊咁样。咁佢就已经冇办法啦，因为佢嘅新陈代谢都非常快，咁返唔到去。即係一样嘢呢就带出咗，就係话俾我哋听。第一当然呢就係要珍惜时间啦。第二呢你都要更加懂得呢就係、是珍惜身边嘅人。因为有阵时呢你唔知道嘅，唔知道下一秒会遇啲咩情况嘅。成日都有个心态呢就係、是、啊可以就係放肆到自己、哎、好似呢就係、是自己将来可能工作好忙喎、哦。或者在自己的学习上面都有很多的忙碌，那是不是没有时间陪家呢？没有时间跟朋友一起呢？相聚呢，其实是每一次都是很难得的，每一次都要好好地珍惜。不要去到呢就是都当自己犯了一些的错误，然后没办法回头的时候才说一句下次不敢。那有时候未必次次都有下次的嘛。 绕了一圈又过了一环，犯错以后才后悔会不会太晚，就算认错，就算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哦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要走完。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堪，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欢。哦，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清还，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失去容易和回头真难，日子再坏也必须 需要走完。哦，在生活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对自己最诚实的那份勇敢。朋友啊，虽然哭泣常常让人太难堪，只是眼泪也有温暖，流过泪的你才能慢慢成长，有伤心才会懂得有心欢。我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清还，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我抓紧时间把你感情的账单好好去认认真真一一的清还，为身边每个人请不要再怠慢，让爱火一再点燃。从今我不想再听你说下一次我不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作为女士的我相信，如果身体水肿那天真的可以重几磅的。所以夏日炎炎，若果能够消暑去水肿的话呢，对于我来讲就非常好了。今朝早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注册营养师推介的一些消暑清热同埋补充水分流失的食物啦。第一种就是冬瓜啦。冬瓜的含水量差不多有 97%。冬瓜亦都有丰富的钾质。每 100g 就有 165mg 和 96.6g 的水分，有助利尿去水肿。营养师就说了，如果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睡醒口肿面肿，不妨可以试试喝碗冬瓜汤，这样就可以去水肿的了。第二样食物就是青瓜了。青瓜每 100g有 1.3g 的膳食纤维和 96g 的水分，它可以帮助补充水分和膳食纤维。若然将青瓜放入雪柜，更加可以加强它的冰凉感觉，消埋暑添。跟着要讲的呢就是生菜了。生菜的含水量大概有 95%。生菜沙律再加埋水果，就可以补充到膳食纤维同埋维他命 C 啦。丝瓜含水量咧就有接近95%，佢本身自带丰富嘅水分，有助解热预防中暑。同样，佢亦都系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所以夏天食丝瓜都系一个相当好嘅选择嚟噶。至于番茄，它的含水量亦都有接近95%，它有咁高的水分就可以帮助解暑，补充蔬菜量。同时它的茄红素亦都不怕加热，就算是烹调加工过后都会更加容易释放到营养素，令到人体易于吸收的。至于苦瓜就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它可以帮助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清胃解毒健胃，同埋可以帮助新陈代谢添。跟住要讲嘅就系海带啦，海带亦都有丰富嘅营养素，特别系钾质啊，可以帮助人体降血压同埋排除热力噶。至于青椒就有清心解热嘅功能，亦都可以帮助排便，促进体内嘅新陈代谢。最后要讲嘅咧，就系大家都经常会喺夏天食用嘅西瓜啦。西瓜嘅含水量大概有91%，佢可以帮助补水，令到身体自带冰凉嘅感觉。当然，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暑因物啦。不过，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瓜类咧通常嘅含水量都系比较高一啲嘅，属于比较补水嘅食材。所以都非常之啱夏天食用噶。听咗咁耐，若然你谂唔到今晚煮乜餸嘅话咧，相信头先嗰啲类别都可以帮你谂到今晚有啲乜嘢嘅菜单噶啦。记住均衡饮食，均衡咁样摄取各类嘅营养。喺炎炎夏日里面，亦都可以食下头先介绍嘅一啲瓜类、果类，希望咁样就可以帮你清热解暑，令到你嘅身体更加健康啦。 感到气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极战报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骂，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种情是我把钟声发誓，乱看八卦，主是让我一个人任意。 晨光成语百科， 哇！咁快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23啦。咁啊，出边天气方面，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35度啊，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 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咁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系有骤雨，落雨、哦。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不过咧，都系落一落洒洒，跟住又大一大嘅太阳又蒸翻上嚟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喺早上嘅时候啊，都已经系好多日啦吓，咁啊继续咧就系陪伴住我哋嘅。咁啊见到呢、這个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咧，咁啊大一大个太阳咧。是会去到呢就是最起码8月3号星期三的。咁所以呢都是持续酷热，大家留意住啦。好，今日呢同大家讲下成语百科喎、哦。而家呢个时候大家真係汗流浃背啊。原来喺汉代末期嘅时候啦，献帝大权啊，咁慢慢没落啦。只係名义上嘅一个皇帝，简单啲嚟讲就好似傀儡皇帝咁啦，侧边嗰啲嘅大臣啦先至呢係统治紧嗰个地方嘅。其中一个呢就係咩呢，就係叫做曹操啦。哇，原来都有好多人呢就话到喂哇喺挟天子喎、令诸侯喎、哦。有好多人呢就有啲非议，就话到喂喺曹操太过分啦，係太唔似样啦，有冇搞错搞到咁样。因为当其时甚至乎连埋朝廷入面嘅警卫都係由曹操嘅党羽呢去到去掌控住㗎。咁有一次呢都叫做皇上嘅，咁献帝就话到喂曹操你如果真心想辅助我嘅话就应该对人好啲啊，如果唔係呢你不如废咗我啦。竟然间你就夠膽对住曹操讲呢啲咁样嘅都唔知係咪叫做晦气嘅说话。不过呢竟然间真係叫做好似发穷恶一样，突然之间咁样闹一闹，曹操呢个心可能都有所顾忌。今日话到啦，最驚嘅呢当其时原来曹操呢就唔係驚阿皇帝，係驚呢就係皇帝旁边有两个嘅大都侍卫。嗰两个嘅大都侍卫呢咁非常之凶神恶煞，门神咁样啊，唔系嗰阵时都仲可能仲未有门神，但仲唔紧要啦。门神咁样企咗喺侧边，拎住把好大把嘅关刀，咁于是乎咧，佢哋就惊啦，吓到曹操就惊啦。可能佢始终咧都成日喺度谂嘅点样谋权啊，各样嘅事情，心中咧就惊惊，于是乎咧就真系汗流浃背啦。汗流浃背个浃字系解湿到透咁嘅意思。汗啲流不断系咁流，流到件衫都湿晒，背脊啊都湿晒。其实咧就是、形容极度惶恐，同埋咧就惭愧。咁啊，而家咧就多数咧都系净系爱嚟指咧就你好大汗嘅啫。其实以前亦都有咧就系话到哇，真系惶恐，甚至乎咧系惭愧咁样嘅意思噶。早上6:几嘅时间啦，6:几啊，6:27，需唔需要早啲起身？翻工咧，如果唔系行得两步快嘅话，又汗流浃背嘅咧。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有時候可能城市發展得太快，社區可能有啲店鋪嘅話會唔見咗啊！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 細個咧喺屯門嗰邊，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大排檔食嘢，跟住佢後屘唔知執咗，即係而家係冇曬大排檔呢樣嘢。 風騷快活人同心同聽兒童電台計劃， 逢星期三風騷快活人時段內播出， 香港電台第二台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聯合製作。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身边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35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就有我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电话打咗俾阿 Kitty 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哎呀！我打埋今次之后呢哎呀唔紧要，我自己再打俾你叫醒你。 吓，你要翻工喎？ 吓，我翻工都可以打俾你噶嘛，系咪？ 其实咁样讲讲下咧，你晨早咁样打电话嚟咧， 做咩啊？ 打了差唔多两年咯，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梗系开心啦，有人陪我，系咪先？你问我梗系开心噶。咁我问翻你嘅，你觉得点啊？ 我梗系开心啦，可以陪你。 梗系啦。 但系我想讲咧，喺呢两年嘅朝头早咧，我好似有冇一次系因为你打嚟，所以我知醒嘅？因为通常我都系等你打电话嚟啦。 系啊，系啊。 我记得可能有一次半次，即系嗰阵时我仲系住得好近嘅时候，因为而家我住得远，我一定系早过你打嚟起身噶嘛。 啊 咁雖然嗰陣時住得近咧，都應該係差唔多時間嘅。咁、啊、但係我記得可能有一次半次係真係嗰個鬧鐘冇響，跟住你打電話嚟、然後起到呢個作用，即係呢個 morning call 嘅作用。 哎呀，咁我真係要繼續 keep 住落去啦，不如我自己私人打俾你啊！ 你專心做嘢啦。 我個人好抵得諗㗎，係咪？ 喂，咁我同你講下，今朝早啊，你暫時啊，最後朝頭早打嚟嘅 morning call 啦，講下今日嘅景緻，其實咧都係陽光普照嘅，即係好似天文台咁講啦，即係 陽光充沛啊。 是啊，即是好像我想而家七月剩返嗰幾日呢都是呢啲天氣㗎啦、都係好曬啦，比較酷熱啦咁樣。咁而家都見到個陽光呢開始曬緊㗎啦，雖然都有啲雲嘅，今日都有啲雲嘅、但係就陽光都勁囉，係 啊。係啊，呢排呢咁熱嘅天呢我都真係少咗上山啊。因為我平時係啦，咁一嚟有時間又難就啦，咁第二咧就係、屋企附近又有啲地方可以游下水，我都忍唔住咧，即係真係多咗去游水啊！而家 哦，係啊，係啊， 係啊，咁再加上即係其實都幾舒服啊，游下水又唔使話驚中暑，係咪先？你 係喂，不過呢個都要提喎，尋日睇報紙咧，咁、雖然咧所即係好多人啦、唔止喺香港啦，喺第二啲地方都好熱嘅時候，啲人咪走曬去嗰啲沙灘啊，甚至嗰啲水池啊、噴泉啊咁嗰啲嘅， 係啊， 咁、但係有專家都話佢話喂，如果你哋係去室外嗰啲游泳嘅地方，即系沙滩咧，佢话都要小心、哦，即系唔代表喺室外浸咗喺水度就会唔中暑噶、 哦。哦，咁啊系啊，啲水咧即系温泉咁样噶。 系啊系啊，即系你。 就覺得係降温啦。咁但係當熱到一個點或者真係曬到正嘅時候咧，都即係小心啲咯。 係啊，真係浸温泉，所以咧要可能要游出少少，又有陣時誒潛下咁樣，咁啊真係嗰啲就先係涼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同喺海即係喺個海灘上面冇乜分別啊嚇。咁啊， 係啊， 注意補水啊，大家都好緊要啊。 冇错啊，咁啊，我早啲翻嚟陪你啦，今日 梗系要啦，快啲翻嚟陪我啦，拜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天气热咧，真系都几难搞。有阵时热到嘅人咧，哇，真系要多咗咧就饮冻嘢，都系嗰句啦。虽然中医成日都话饮冻嘢咧就唔系咁好，不过真系好难忍咧。天气都实在太热啦吓。昨天这个晨光百科的时候呢，又跟各位听众就讲了这个火山。火山到底怎样形成？火山方面呢，其实还有分不同的类型的，可能大家都听过。例如呢，就是活火山、碎火山和死火山。所谓活火山，即是代表它仍然在一个活动的周期，它仍然是有爆发的危机的。通常就位于板块交界之处，就好像意大利，意大利他们也都有叫维苏威火山，美国的就是圣海伦火山，都一样是。好了，另外就是碎火山了。碎火山这一种火山在历史里面就会见到曾经爆发过，之后就长期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仍然有可能就再次爆发。例如就是日本的富士山、中国的长白山都是属于碎火山。好了，另外一种就是叫做死火山。死火山意思就是说它已经就丧失了活动能力的火山，最后一次呢喷发多数都是在历史之前发生的了。有不少地方，有些甚至乎是南美洲都会见到这一类型的死火山。好了，那看回了，有报道指就说，哇，原来西贡区，即不是报道，历史讲回了地理讲翻啦，喺西贡区梁船湾咁啊，延伸至到果洲群岛一带，有一座嘅火山，咁啊叫做梁船湾超级火山。呢一座咧就系香港首座发现喺古代啊，记住系古代嘅超级火山。大约喺1亿4千万年之前咧就爆发佢最后嘅一次啦，而家咧就已经成为咗一座死火山。所以咧，香港都系有嘅。有火山，不过是死火山。原来以前1亿4千万年之前仲是超级火山添。唔知咪爆完之后咧，跟住啲板块又移动，唔知关唔关事啦吓。不过咧睇翻啊，喺香港呢、叫做超级古代超级火山啦，佢原本直径咧，哇，直径都有成18公里，唔怪之叫超级火山啦。18公里即系大概有几远啊？咁啊？都远啊，可能即系仲远过由差唔多由呢个上水啊嚟到呢个广播道，可能吓、差唔多啊。好啦，原本啊直径咧就大概18公里，咁啊而家咧就大部分都系浸喺呢个海水入面噶，加上风化同埋侵蚀，即系能够睇得到残余嘅火山岩。梁船湾超级火山爆发的时间，估计曾经喷出大概13000亿立方公尺的火山灰。若果平铺全香港的话，它的厚度是大概可以去到 1.7 公里。哇，都相当之恐怖啊，平铺全香港。厚度有 1.7 公里那个深度，你想想多厉害。火山灰冷却凝固之后就形成了呢，就我们现在经常说那些喂好靓的那些叫六角柱石啊，那些呢就是由这个火山灰喷完出来然后冷却再凝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见到很多好靓的那些叫做石啊，六角柱石呢就真的非常之历史悠久了。 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个灾害都非常非常之严重，绝对不容忽视。因为火山爆发带来各种的潜在危险，足以令到所有的生物丧失他们的性命。如果我们人的话，无论你是在哪里，都真的很难避免。当中最具毁灭性的灾害就是火山那些叫做碎屑流，也都称之为火云。佢咧就混杂咗一啲极度热嘅气体、火山灰同埋浮石，喺呢个火山侧翼高速冲下，咁就好似雪崩带嚟一种来势汹汹嘅感觉噶。沿途嘅一切咧都会被摧毁啊，咁啊几乎咧就冇乜机会咧就可以逃脱嘅。咁曾经睇过咧，就系嚟自东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啊，咁佢哋亦都写过一啲文章，咁啊估计如果一啲重型嘅火山爆发会点咧？咁样附近一带咧都会用到全灭去到形容，咁另外咧就系去到可能几公里，甚至乎大规模爆发嘅时候啦，远嘅地方都一样会被火山灰咧就系厚厚咁样覆盖住，所以都会严重影响我哋嘅生活噶。咁另外一个咧就叫做火山泥流。火山泥流就是一种咧就极度快，就好似山泥倾泻咁样。不过佢嗰啲咧就系火山嘅泥嚟噶，以一种极快嘅速度咧就不断系咁流啊流，流啊流。当呢啲火山碎屑或者沉积物吸收咗嗰啲譬如水啊或者融化嘅冰雪嘅水分之后咧，佢嘅时速真系相当之快，能够以高达时速100公里嘅时速咧就向火山陡峭嘅一啲嘅山边啦或者系河道咧就前进嘅。对经过嘅建筑物啊，甚至乎系我哋嘅搭建嘅文明咧，会造成严重嘅损毁，咁啊酿成一啲巨型嘅灾难。不过火山咧系好惊噶，咁但系咧火山都可以形成某一种嘅生机噶、哦，例如系啲咩咧？当火山喷发嘅时候，呢啲火山灰其实就含有极度丰富嘅养分，如果落咗喺田野上面，能够令到土壤咧就更加肥沃噶、哦，可以话咧就系嗰啲植物啊都可以咧就系非常之茁壮咁样去到成长。咁另外一样大家知道嘅咧就系会形成温泉啦，火山附近咧亦都会有温泉嘅。因为岩浆散发的热度咧，就将地下水咧就好似煲煲煲煲煲煲热咗，然后嗰啲地下水又滚到上嚟，咁啊俾我哋去到享用嘅。咁呢啲咧都系火山带嚟嘅一啲可唔可以叫做好嘅事情咧？都系嘅。咁啊，温泉可能大家都中意浸嘅。另外，火山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调节气候嘅，喺地球上嚟讲嘅工具嚟噶。火山灰噴到高空之後就會隨風飄散，遮住陽光，導致氣温下降。這個也是地球天然氣候調整的方法之一。所以有時太熱的時候，火山灰對我們人類來說是很大問題，不過原來對地球調節氣温又有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最後就是火山當它噴發的時間，深藏在地底的礦物就好像硫磺、火山石等等，亦都会随住呢啲岩浆一齐咧抛出或者上升，去到咧就系熔岩管道之内，更加容易咧就被发现同埋利用嘅。所以好多譬如矿物啊，都系咧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叫做事情发生。好似头先提过啦，我哋香港嗰边啊，果洲群岛一带咧咁样喺1.4亿年之前啦，咁啊喷发过嘅超级火山，亦都带动咗咧就好多矿物嘅。咁啊，好似譬如系马鞍山啦，马鞍山一带咧都非常之系矿物非常之丰富嘅一个地方。本身香港亦都系多好多呢啲花岗岩噶啦，唔知系咪又有啲关系咧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啦。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信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40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决 迹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留。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目。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停。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同行或到活都不怯懦，分开了吗？仍可等某天一起过，这里塌了灯虽破，随天发地堕，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一首歌来自 J 风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第一，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上嘅时间啊，嚟到朝头早嘅六点五十。二分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本周余后时间，至到下周初持续酷热同埋晴朗嘅。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好嘅。咁啊，另外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啊，梗系继续生效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就继续啊，揾到咧就系职场 KOL 入边啦，啊，我哋嘅注册社工啦，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嚟到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各位早晨， 系咁啊，今日有啲乜嘢特别嘅嘢介绍俾我哋，又等我哋一班翻工翻到攰晒嘅听众咧，可以减下压先。 你知道我都中意吃喝玩乐噶啦， 系啊， 其实好多花茶啊，之前就成即最常饮到就系香茅啦，之前我哋有讲过啦，咁亦都有一个我好中意嘅。就是香茅再加啲斑斓啦，即系见闻到嗰阵味都香，系啊，咁呢个咧都系一啲紫紫蓝蓝嘅色嘅， 紫紫蓝蓝， 系啊，咁但系冲出嚟咧都会系嗰啲紫紫蓝蓝嘅色嘅， 嗯， 系啊，咁咧佢就系叫 蝶豆花，你有冇聽過 咧？冇聽過喎，呢個 所以好好新啊！呢個係 啊，係啊。 咁佢本 身佢有一樣嘢我冇聽過，真係好犀利啊！你 係咩？啊，我真係自覺犀利先。 快啲講下蝶豆花咪嚟。 因為蝶豆花咧係都係啲東南亞國家咧有嘅，即係叫特產啦、啊、咁樣。咁之前喺香港都有見過嘅，不過咧我冇試啊。咁因為其實我幾中意，即係我覺得第一樣嘢你做嘢辛辛苦苦。想 take 個 break 嘅時候咧，都想有啲靚嘢噶嘛。 唔好虐待自己啊！ 係啊，咁衝出嚟啲茶色通常都係嗰啲色啦，啡啡黃黃咁啦。咁、但係上次介紹咗其中一個黑棋子咧，好得意嘅，就係、是、紫色嘅、但係今次呢個蝶豆花都係咁樣嘅， 都係紫色噶。 嗱，佢衝出嚟咧， 可唔可以黑棋子一齊飲㗎？你講？ 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喎，但係 但 係嗰個花青素同埋嗰個抗氧化會唔會超勁咧？即係兩個都係，因為咧原來蝶豆花咧都係嗰個抗氧化比起其他嘅同樣嘅茶類咧、花類咧都係高出十倍嘅。咁但係咧佢個平佢個價錢又平過黑棋子好多喎。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個平價推介啦，係啦。咁但係咧即係頭先講我可唔可以一齊啊？分開啦。我覺得呢個沖完之後你加啲其他嘢咯。我又覺得可以跟小朋友做一個實驗咧，佢沖出嚟粉藍色嘛，藍色 藍藍地色嘅。 但系如果你加啲檸檬咧，佢變色嘅，即係佢會變咗紫色啊！即係我最中意嗰啲色咧。 使唔使加好多噶？唔使加好多。 我覺得因人而異咯，即係你 即係斷幾滴啊，定係要成個檸檬 加一片咯？咁又唔好，上個檸檬茶又好酸喎，因為本身佢哋花茶都比較唔係濃厚嘅。 放一片入去就唔使自己另外再擠佢出嚟，咁其實都已經得嘅。 幾好啊！跟住又可以靚靚咁樣。咁但係咧，原來蝶豆花咧，佢喺啲文獻上面咧都有一啲功效嘅，即係例如對一啲頭痛啊、支氣管啊、發炎類嘅嘢咧都會有一啲幫助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我會介紹呢一個蝶豆花啦？除咗佢即係顏色好靚啦，高嘅花青素啦，同埋佢咧試過咧可以撈埋落啲飯度一齊啦。 哦，咁我見過啦。 係啊， 如果撈埋落啲飯嗰啲，我見過啦。 係驚唔驚啊？ 我唔驚啊，因為我知佢一定係植物嗰啲提煉出嚟。 其實喺香港我唔知邊一間日本餐廳見過嘅，即係西餐廳。咁早期咧通常見到喺啲甜品嗰度，因為佢個顏色整出嚟好靚。係啦，咁原來即其實都廣泛嘅，近呢幾年都開始引入咗喺香港啦，即係唔同嘅地方都有啦。咁所以咧，我都想推介大家可以試下呢個蝶豆花啦，即係3.3。 喂，但係講翻呢個蝶豆花，佢雖然佢就好靚啦，咁但係難食嘅話，或者個味唔得嘅，咁都擺唔到入口喎。 哦，咁其實咧，所有啲花茶咧，如果你覺得係寡嘅話咧，我又唔覺得佢難食喎。即係 佢大概係咩味？佢冇一種味道係似佢嘅。它是自己獨特的味道，但它是甜、香、容易接受，可以怎樣呢？ 即是花茶這樣咯、即是你不要讓它的顏色嚇親、但是、所有花茶我想如果我們加一些味道的話，可以加檸檬或者蜜糖、會令到那個茶豐富一些咯、 是的，都是的。那這個就是蝶豆花茶，佢有冇話仲有啲咩特別嘅飲法啊？譬如除咗佢加茶之外啦，可以加檸檬啊變咗紫色啦、又或者可以變咗做飯啦，咁可以俾我哋一齊食啦。佢嗰個減壓個功效咧，係咪都比較上特別顯著咧？ 頭先講過啦，即係佢會對一啲頭痛啦、發炎啦、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壓力大咧，尤其是即係我成日都講自己即係一工作好繁重嘅時候咧，肩頸啊，近期你即係知道我係有啲輕鬆啊嘛，壓力已經過去啦。咁同埋佢對於嗰個血液循環咧都係有幫助嘅。咁、但相反咧，就有啲人未必即係好適合嘅、例如孕婦啦，係、啦， 咁呢個 係啦，或者一啲嚟緊經嘅女仔啦，咁佢血液循環好勁啊，咁佢血液循環咁樣，咁、可能對於某一 type 嘅即係某一種體質嘅人咧就未必太適合啦、 如果係成日懶懶散散唔肯做運動嗰啲人，可能飲下佢可以令到佢血氣 行 得好 啲，好啲。同埋你成日坐喺 office 咧，嘆住冷氣咧，你啲手腳都會爭啲嘅。 一冰冷做嘢又可能又容易頭痛啊，做嘢又冇咁醒神啊， 塞咗。 即係有時你坐得耐，好似塞車咁樣。咁我覺得嗱，你行去沖杯嘢。沖杯即係咁靚靚顏色嘅嘢，咁又 心情又好咗， 加啲蜜糖或者加啲檸檬，又可以請同事飲，又可以做一個實驗咁。嗱，你睇下藍色嘅變紫色咁樣， 除咗黃加藍變綠之外，呢個第二個魔法嚟嘅喎。 藍加黃變紫，藍加檸檬變紫。係 咯，呢個藍加檸檬變紫喎。係 啊，咁同埋其實花青素即係嗰個上次有講過㗎，即係。抗氧化嘛，咁、抗氧化係啊， 女士又中意靚。 咁我覺得即係喺公司，無論男女都好啦，可以大家一齊即係試下咁樣。 嗯，都係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跌。 自己買嚟沖又平平地，出去飲物貴。 哦，平平地㗎呢、這個其實，如果超級市場都有㗎啦，係嘛？ 有或者去一啲賣東南亞嘅香料鋪，即 係、泰國、 九龍城啊、 印尼、 九龍城以外、 九龍城即係泰國嗰邊嗰啲。 係啦係啦係。 係 tea bag 啊，即係茶包啊，定還是？ 我買嘅係一包咯，即係乾花咁。成包嘅，系啦，即系你自己 乾花咁樣都要，就係好似譬如，哦，我知啦，好似藥材鋪買嗰啲乾菊花咁樣， 系啦，咁佢又一，即系我買嘅時候一包 pack 好嘅，咁你沖嘅時候就儘量咯，攞啲擺落個茶煲、茶煲、 茶 壺嗰度沖啦。 大家試下啦，呢個蝶豆花茶嚇，咁啊可以幫大家咧就醫下頭痛嘅，咁亦都可以 可以鑑賞下欣賞， 冇錯，眼睛嘅按摩咧，呢種視覺嘅眼睛按摩係好需要 靚嘢係要睇噶嘛。 好啦，唔該曬 Circle，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仲未接获我方的正式通知。今年四月，时任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表示，只有在解除制裁的情况下，国际太空站和其他项目的合作才能够恢复正常。天气方面，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今日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而家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 我 Barbie 林慧觉得咧，假日嘅朝头早咧，最好就系可以瞓到自然醒，等自己身心都可以插足电，应付未来一个星期嘅新挑战。今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我 Barbie 林慧约定你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一起展开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旺角大厂三级火警 Fire Control， 旺角大厂收到。 再见啦，爹哋！ 呢一句再见，全家宝冇谂到成为咗佢同佢爹哋最后嘅道别。 点解会咁噶？ 嚟紧一集手表，为理想永不放弃。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二台话你知。 帮几个网上账户咧 set 密码，你话12345678好啊，定系用 A B C D E F G 好咧？ 梗系两个都唔好啦，因为呢两个都唔系好嘅密码嚟噶。我哋应该要为账户设定一个高强度密码。高强度密码即系一个混合至少8个或以上字母、数字同埋特殊字符嘅密码。同埋，就算采用高强度密码都好啊，

嘅球锦秋中学对出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咁所以经过咧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那个大白田街嗰度都一段时间啦。 系啊，等佢慢慢急收啦，啲嘢要维修，等佢慢慢嚟啦。 系啦，咁啊整好佢，咁啊之后又唔使再烦咯。 系啊，咁啊等啲揸车嘅人士咧可以路路畅通啲咯，起码你唔使话封咗路，始终去到都系会有少少。即系集住集住嘅， 系嘅系嘅，咁啊快啲整完啊嘛，大家路路畅通啦。 系啊，咁今朝讲啲开心嘢啊，小华，你有冇坐过呢一个嘅昂平360啊？ 有啊，好似坐过两次啊。 咁小朋友咧，同小朋友咧， 我小朋友真系未坐过。 哦，你要同佢坐，好开心，好好玩。 譬如屋企小朋友咧，其实呢几年都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即叫出街特登係啊，特登去坐或者去一啲娛樂嗰個意欲咧， 減少曬， 都真係低咗好多。 冇錯，咁但係今次點解有好消息咧？就係通知下你哋咧所有朋友啦，通知屋企嘅長者多一個節目啦，就係咧依個樂遊卡同埋長者優惠嘅專享纜車優惠。咁各位嘅銀髮一族咧就好開心啦。之前咪落咗雨好耐啦，持續咗咁耐，咁而家天氣咁好，雖然係熱啫，但係天氣好個人都會開心好多，係咪先？你唔使見到落雨啦。咁但係而家昂平360咧。就俾你哋嘅长者有一个最新嘅优惠，趁而家暑假咧可以出嚟行下啦。咁虽然话系疫情啫，但你唔系太多人聚集，戴口罩，成日洗手嘅，咁防疫措施做得好嘅，我觉得都不妨出去行一行啦。就系点样优惠咧？噔噔噔， 点样？ 系啦，7月25号其实星期一开始咗噶啦，至到8月31号都好长时间啦。至到8月31号嘅星期三啦，只要咧你系咧有呢一个乐游卡，同埋65岁以上嘅长者咧。直接喺纜車站買飛或者網上預約，呢啲又最好啦！直接買飛，唔使話買完之後咧送俾你，又要再攞翻再回購，呢啲我覺得麻煩。 係啊，多一個步驟。 多此一舉，呢啲就好好啦！直接喺纜車站買又得，你中意網上訂飛又得，噔噔噔，30蚊優惠價，來回啊可以買到。 30蚊來回啊？ 係啊，優惠價。咁你幾抵啊？如果你知啦，就係成人咧，你知唔知搭呢個纜車成人啊？普通嘅車廂唔係講嗰啲特別嘅水晶車廂啦，都要235蚊啊！ 係啊， 咁原價咧，本來長者咧都有優惠嘅，咁長者咧優惠都要155蚊，原價155蚊來回。 咁啊，真係差好遠喎！ 差好遠，而家30蚊可以買到來回車廂嘅長者優惠門票。 係， 咁呢個優惠咧係至到8月31号嘅。 逢星期三係嘛？ 唔係逢星期三。啊，好彩你問啊，係啦，嗱，你聽到我唔清楚，可以再問啊。 好啊， 冇錯，就係7月25号开始至到8月31号嘅星期三，唔系逢星期三噶。咁你话系咪好长时间啊？8月31号仲有好多日啦，30几日加埋而家7月尾仲有咁多日，唔系逢星期三啊。我意思系至到8月31号嘅星期三。 哦，咁啊，即系 过几月啊？仲有 今日星期三， 系啊， 即系今日系咯。 今日系啊，系7月25号已经开始咗，星期一开始咗， 即系7月27号啦。跟住咧就8月3号、8月10号、8月17号。 唔系啊。 唔系啊！ 你都听唔明噶，我意思系至到8月31号每一日都得啊！ 哦，每一日都得， 逢星期三，咁我唔应该讲星期三啦， 系啊，系啊， 即系我意思系话最尾嗰日系星期三，唔好以为系星期五、星期日。 最尾嗰日星期三， 冇错，唔系逢星期三。 咁啊，呢段时间星期一至日啊， 冇错， 日日啊，大家啲银发一族咧就可以去嗰度游览一下、观光一下。 过几月咯，有啫系。 系啊， 一七月 咁啊，差好远。 系啊，过几月嘅时间啊， 系 啊，你可以用30蚊原价155蚊噶嘛。 嗯， 系啊，咁所以你系咪好抵？ 咁咪成班老友记约埋一齐。去到游览下咯，系咪先？学爹哋话斋，其实即系大家抗疫，其实都攰嘅。咁啊，只要注重呢一个嘅卫生嘅话咧，咁都不妨出去晒下太阳啦。而家啲太阳咁猛，不过真系要攞多把遮，或者戴定啲太阳帽。 系啊，饮多啲水咯。 饮多啲水。 吓，总之你唔系暴晒住，你喺车厢里面咧都舒舒服服噶嘛。 系啊， 系咪都有少少冷气，好舒舒服服？ 应该有嘅、 啊。 我都冇乜印象咧，因为我真系都比较少搭。 我都系搭过两次，系好之前啊，仔细个中意都搭。 因为成日就觉得咧，佢啲票价比较贵。 冇错，呢样嘢重点。 心声啦， 但我相信大家市民嘅心声，不过唔可以 on air 讲出嚟啫嘛。 唔系，所以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嘅少少，即系作为父母嘅心声，就系、是、我一家四口如果去嘅话咧，咁去嗰度来回，哇，那个都几贵啊。 系啊，嗱，你成人啦，唔讲搭水晶车厢，你知啦，水晶车厢咪系玻璃嘅，可以望到下底，都几得意嘅。咁嗰个就315蚊来回啦。你成人咧就235，3岁至11岁咧，小朋友咧就110蚊。 系咯。 咁即系你一家四口嘅话咧。235 235 1101010加埋几多钱啊？嘟嘟嘟嘟， 几多啊？ 八百几咯，系咪？ 八百几，我等你计嘅啫，我 我都系求其咁嘅八百几咯。咁虽然长者咧系不嬲都155元啦，咁但系而家30元来回咧，所以非常之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善用呢一个咁嘅优惠咯。 咁啊，梗系可以利用埋呢个2元乘车优惠，可唔可以去到东涌啊？ 啊，系啊，冇错啊，你真系醒目啊！ 梗系啦， 用埋呢个2元嘅乘车优惠咧，去埋东涌啦，又可以好轻松。啊，你去个市集其实都几好行嘅，顺便去拜埋大佛，系咪？因为香港 参观下都得噶， 冇错， 就算冇宗教信仰都系起到咁靓，咪参观下咯。 你知啦，而家香港真系冇乜游客过嚟啊嘛。咁、如果唔系靠我哋香港市民咧去撑一撑咧、其实咧啲营运嘅成本都好贵。 系啊， 你知唔知呢一个昂明360咧咁宏伟嘅建筑啊，喺香港嚟讲真系一定要支持嘅。 系啊，起咗好耐，我觉得都有 啊，大约差唔多16年啦。 16年啊， 系啊。 哇，嗰阵时我记得起嘅时候都几贵嘅， 好贵嘅成本非常之贵，但系几多钱我就 咁样攀越山头、 啊。但系你唔系搭几分钟、啊，你搭25分钟、啊，5个字，你谂下几长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善用咯，同埋咧，可能大家听到呢个节目之后咧，就同啲长者哥哥讲啦，你持有落游卡嘅同埋长者优惠，成个几月嘅，至到8月31号咧、都可以30元可以达到呢、這、一个，咁、顺便系去振兴呢一个经济咧，唔错，我觉得。 系啊，咁啊去游乐一下啦吓。 冇错，咁啊，哎呀撞到个麦，唔好意思，少 紧要， 粗鲁得滞添。系啊，我想话咧，啱啱收到咧 ，Toby 俾我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将军澳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中线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龙尾就喺兴田村嘅，再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南田消防局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开始挤塞啦，龙尾排到兴田村嘅，咁揸车朋友留意翻。 咁今日嘅交通消息差唔多啦吓，唔该晒 Didi 嘅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哇，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都会持续到去到即系最少下个星期噶啦吓，咁啊都系而家一定系热啦出边。 系啊，冇错啊，小白讲得好啱啊吓。咁不过今日都叫做有啲风啦、啊，即系相对琴日嚟讲叫做有啲风咁啊，蓝天白云都有嘅。咁咁啱咧有个大云遮住咗个太阳，咁啊温度方面应该。会降低1-2度噶啦，咁、希望都帮到啲等紧车嘅朋友仔。不过依家譬如喺巴士站等车嗰啲朋友咧，都好醒噶啦，全部喺晒树荫，同埋喺巴士站咧都系有盖嘅。我记得咧，就算细个等巴士咧就冇盖嘅。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牌咁冻喺度，跟住上面咩都冇。 一个圆圈牌。 系啊，哇！嗰阵时真系等车啊，你真系辛苦啊。就算附近有树荫咧，咁啊变咗大家冇得排队啦。架车一嚟嘅时候咧，哇！嗡过去，你见到啲人个个都真系匿啊，避开个太阳啊。 系啊，呢个都讲紧即系十几廿年前， 十几廿年， 我哋成长时代嘅一个画面啦。咁啊，希望唤起一下啲听众嘅回忆。咁啊。再諗翻起係，依家有啲嘢真係進步咗喎，依家真係有啲嘢幸福到。 係啊，而家巴士站都講緊係太陽能啦，你諗下幾犀利？ 係啊，冇錯。咁啊，好嘅天氣，繼續迎接好嘅一天，長嘅天氣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阿歐。咁啊，出邊嘅天氣預測方面咧，陽光充沛，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都会去到35度啊，新界再高多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咁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酷热天气警告嘅生效紧因。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我有一样嘢咧，真系好想请教下你嘅。我咧有一段时间咧，夜晚黑嘅时候咧，瞓得特别差，因为咧半夜嘅时候咧，总系会有需要咧，想去下洗手间咁样噶。 哦，这个就叫夜尿、这个情况常常有啊。 其实都不常有的。后来我就觉得有机会是因为呢临睡前呢可能喝了很多水，所以呢去到半夜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需要呢去洗手间咯。 哦，这个都是的。嗱，我们呢临睡前呢有些人呢都会呢可能喝水的。那喝水呢自然咧容易去洗手间啦，因为正常来讲呢我们呢那个睡觉的时间呢我们那个即系身体嚟讲处于一个比较平静嘅状态啦，咁所以应该就唔会有好多水分啊去排出嚟嘅，咁所以我哋正常我哋身体咧其实可以咧储到咧大约200至300ml嘅 即係嗰個膀胱可以儲咁多水，咁然後咧啊覺得急啦，咁我哋先至即係儲到200至300啦，咁我哋先至放出嚟啦，先會覺得急嘅。咁但係如果係臨瞓之前咧飲好多水咯，咁於是咧身體嚟講當然就要做即係有好多嘅垃圾要排出嚟啦，唔要嘅水排出嚟啦。咁所以咧好快已經達到200至300啦，咁我哋就會急醒啦。咁如果臨瞓之前飲水咧，咁我哋當然容易有夜尿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大，但係亦都唔係必然嘅。咁同埋我哋要考慮翻點解我哋會飲水啦，譬如是真的習慣啦，定是真的覺得口好乾呢？如果是口好乾而飲水的話，我們就要處理一個口乾的問題，就不是處理一個夜尿的問題。如果你說不是、哦、我臨瞓之前都沒有一點飲水的了、哦、或者我就飲了幾啖水而已，那都有夜尿的話呢，我們就要處理一個夜尿的問題的啦。 其實呢所謂的夜尿呢是怎樣為之夜尿呢？是不是就是說半夜起身只要是去一次洗手間已經屬於是夜尿的了？ 哦，是啊，嗱，我哋咧讲入睡，只要佢醒嘅时间咧，即系瞓醒啦、睡醒嘅时间咧，个中间就唔应该要去洗手间嘅。咁、如果有咧，我哋都叫做夜尿嘅。咁而咧夜尿无论有一次、两次或者好多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夜尿嘅问题嚟嘅。即系千祈唔好谂住话，我年纪大、哦，所以有夜尿啦。年纪大咧，即系常见有呢个夜尿嘅问题，但系唔代表咧系正常噶。 咁如果系咁嘅话，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成因咧，引致有夜尿呢个问题出现呢？ 小便的问题一定跟肾有关的，所以一定跟肾虚有关。我们再仔细一点讲，刚刚我讲到我们怎样觉得会急呢，又有一个小便的意欲呢，就是当我们的膀胱储到200至300ml，我们就会有急的意欲。如果有时候有些病人说，我小便很密的，少少都会即有便意，然后去了出来只得少少的，这样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哋嘅讲就系气唔够啦，即系好似我哋咁样拎住，如果咧我哋拎住好重嘅嘢，咁我哋梗系觉得要放低佢啦。如果我好轻嘅嘢，我哋都拎唔到啦，要放低啦，咁就代表咧我哋个气唔够。咁同样地，个膀胱都系可能做到100ml到唔够气咯，我哋要放佢出嚟啦，所以就会有去洗手间嗰个意欲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我哋要处理嘅咧，我哋就要离唔开补气啦，同埋补肾嘅。 系，咁系咪即系话咧？其实只要适当嘅调理咧，呢啲问题咧都唔难改善嘅咧，唔会话冇得医噶嘛。 哦，咁啊，真系同年纪有关。嗱，头先讲过啦，年纪大咧，因为年纪大比较常见，容易有肾虚啊，咁所以年纪大咧系会麻烦啲，同埋常见呢个情况嘅。咁而如果我哋年轻啲嘅，咁当然肾虚嘅机会少啲啦。咁所以我哋咧处理方面一般都会容易好多嘅，而且亦都要睇下有夜尿嘅情况要几耐啦。如果你话以数以年嘅计咯，咁啊梗系麻烦少少啦，即系代表个肾虚个情况比较多。咁如果你话都系呢一排嘅啫，又或者睇下有冇其他嘅症状，譬如话你感冒嘅时候，当然可能瞓得唔系几好，亦都可能咧因为感冒饮多水嘅，咁所以可能小便密都唔出奇嘅。咁但系你话已经揾唔到因为咩嘅原因，咁可能就要揾医师帮下手啦。一般我哋咧就会先处理咧一个脾胃啦，同埋一个补肾嘅。咁点解又会搞脾胃呢？因为咧好多时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会飲食咧，即係食凍嘢啊，飲凍嘢啊，個脾胃都比較弱。當脾胃弱嘅時間咧，我哋如果去補腎嘅時間咧，我哋好容易有啲虛火啊、熱氣啊、飛脂啊嗰啲嘢。咁所以通常我哋就會健脾胃去啲濕氣先。咁當個脾胃function得好啦，做得好嘅時間咧，我哋去實在食一啲補腎嘅藥物嘅時間就容易吸收同埋消化啦。 頭先阿 Terry 都講到啦，飲食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影響住嗰個脾胃啦，或者係腎嘅一啲問題啦。咁除咗飲食之外咧，生活作息啊，或者其他嘅生活習慣，甚至乎一啲壞習慣咧，係咪都會影響咧引致夜尿嘅問題咧？ 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病咧，都係因為我哋一啲生活習慣唔好啊。其中最大嘅問題咧，我哋就係夜瞓啦。因為瞓覺咧就好似我哋人咁，即係好似手機咁樣插電啊。咁如果我哋夜瞓嘅話，我哋真係插電插得唔好咧，咁嗰個人咧直接嚟講咧，嗰個腎就會虛啊。所以我哋要養腎。即係身體好咧，我哋就要補腎。等於我哋感冒啊、病啊，都話阿媽都話要我哋早啲瞓啊嘛。其實原因都係咁咯。 係，所以咧，其實即係話咧，飲食同作息定時，而且咧有充足嘅睡眠咧，我諗真係病痛都少好多啊。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做翻一個正常人嘅生活咧，我哋已經少好多病噶啦。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生冷凍嘢唔好食啊？啲中醫不厭其煩就成日都提大家就係生冷凍嘢唔好食啦，我哋要早啲瞓啦，就係咁解啦。 Terry 啊，咁針對住夜尿呢一個問題咧，有冇啲乜嘢特別嘅食品或者食療咧，可以推介俾我哋自己試一下咧？ 其實咧，去到有夜尿呢一樣嘢咧，我哋真係咧靠食物咧，你話真係會比較困難嘅，真係要靠醫師去開藥嘅。咁、不過咧，除咗食藥之外咧，你話輔助下都有嘅，就係、是、一啲我哋所謂嘅補腎嘅食物啦，例如乜嘢咧，常見嘅栗子啦、腰果啦、核桃啊呢一啲啦，煲湯又幾好味嘅。咁作為堅果對食嘅都 OK 噶。 頭先 Terry 都講得好啱嘅，若然咧有啲乜嘢唔舒服嘅話咧，最好都係徵詢專業嘅註冊中醫師啦，問清楚睇下自己嘅身體狀況咧，確實系点样，咁就最安全啦。 系啊，咁千祈唔好谂住咧，夜尿系普通嘅问题唔理，因为佢越嚟越严重嘅话，就会越嚟越伤肾噶啦。 咁好啦，今朝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在这一天再见，终于你回来身边。The lion rock never sleeps， 心中火变了烈焰，心的方向行过每段，共你飞不怕下雨天。在这一切骤雨云中端，万物已经将心声呼乱，现在这改变自动地惊天，望着远方叫世界发现，愿望实现昨天归家的神 早晨嘅时间已经嚟到朝早嘅7:28啦，咁一首嘅歌曲，佢哋系嚟自 Super Moments 嘅《共创新篇》。咁啊，出边咧继续都系热噶啦，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咁啊，转头咧7:30，继续咧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啊。 今日系7月27日，星期三，农历6月29。適宜开始开光祭祀祈福牧养礼法。 Kitty 啱做嘅嘢好似越嚟越少喎。 小白，你个心凝住啫。今日记嫁娶、出行、安葬、入殓、入宅、作灶、上梁。 唔啱做嘅嘢。好似越嚟越多喎， 你个心凝住啫。今日都系国际炸鸡快日， 我会同屋企人享受唔同嘅美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同嘉奖，其中7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终审法院资深常任法官李仪。科大校董会主席廖长成、电影发展局主席黄英伟、 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政府發言人說，今年獲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頒授勳銜和嘉獎人士，總數是特區成立以來最多的一年，其中493人是因為參與應對新冠疫情而獲得表揚的社會人士和公職人員。林鄭月娥對今年授勳名單上有超過30人來自體育界，表揚香港運動員和教練在2020東京奧運會和殘疾人奧運會以及其他主要運動賽事中取得空前佳績，感到特別高興。名單原定6月底公布，政府早前說由於要全力籌備慶祝特區成立25周年相關工作，然後公布今年授勳名單和太平紳士委任。本港昨日新增4276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3975宗本地感染個案，再多6名患者離世，有524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有11間學校有個別班級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衛生防護中心說，確診數字未有回落跡象，亦未見頂，政府不希望貿然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但亦沒有條件再放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調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估計全球經濟增長將由去年的 6.1% 放緩至今年的 3.2% 和明年的 2.9%， 分別較4月時的預測低 0.4% 和 0.7 個百分點。 IMF 指俄烏戰爭、歐美等主要經濟體通脹高於預期，引發金融情況收緊，加上內地經濟受累於疫情爆發和實施封控措施，都拖累全球經濟表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陽光充沛，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过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嗰边，去到电话机楼。秀茂坪道落翻将军澳道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宝达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过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秀茂坪道落翻去将军澳道亦都系塞车，龙尾就排到去宝达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和斜村。在封路方面，葵涌的大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来回方向近住球锦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丰道国际学校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交到佢手上，当然要加翻啲粉红色嘅。 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等我，一支针若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 作曲人林奕匡透露这首歌本身的 demo 竟然是比较 dark 和成熟一点的，而在制作团队的加持之下，为了更加符合唱秋的年纪和性格，于是就编成现在这个 sweet sweet 的轻松版本。作曲林奕匡，填词阿木，编曲黄兆明，监制 Edward Chen， 吉森峰黄兆明。 只得你傻傻等我，只得你时时找我。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上抽姚卓菲 #BFF。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一个残疾运动员所遇上的困难更加难以想象。我们请来一班成功的残疾运动员，和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朋友、教练，来和大家一起谈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电视节目《没有不可能的背后》，方健儿主持，今日下午6点半，港台电视31。 教授，我哋喺后羿嘅陵墓发现到电筒啊！ 想知道后羿射日同电筒有咩关系？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轩尼诗道官立小学万少龙同学一人包办嘅广播剧《后羿射日的真相》。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呢句唔使讲啦，就系话呢一排都会有就算啦，呢一排。 但系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我又唔够胆讲过头说话。 又系嘅，又系嘅。好，而家直播室有梁明忠、Kitty、崔杰彤同埋阿 O 都喺度嘅，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唔知酷热天气警告夜晚黑有冇嘅咧？ 有， 即系去到因为我哋好早会瞓觉，因为第二朝要翻晨光啊嘛。咁啊，10点后理论上都唔会听收 咁10点后应该未唔知啦。因为通常咧，佢好似去到6-7点打后有个时间，如果都仲有呢、酷热天气警告咧，就好似叫做热夜定系点样，即系有个名称嘅。咁佢都会统计，即系一年有几多个呢啲热夜咧咁样嘅。 咁啊，都开放咗一啲避暑中心啦。咁啊，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可以入内暂避啦。呢啲都係可以上網絡上邊揾到更加多嘅資訊啦。嗱，今日咧都係想講關於熱有關嘅。咁啊，朝頭早咧7:00嘅時候，我咪會出去講天氣嘅。咁啊，同小白對下嘴。咁有陣時都喺廣播道口嗰度咧，就觀察一下啲學生哥啊，著咩衫。咁啊，睇到佢哋著 校服咯， 都係寒暑表。校服啫，依家今時因為校服有好多穿搭嘅方法噶嘛。我就連續見咗幾日。發現佢哋咧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咧，都著冷衫，係啦。嗱，呢一個咧成為咗網絡嘅熱話喎。呢兩三日就係、是、啊，點解每個年代咧都有啲同學咧，無論係男學生、女學生啊真嘅。咁、可能你話哇，女學生可能遮掩身材啊，剩嗰啲啦。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讀男校嘅，我就冇呢支歌仔唱啦。咁但係咧，我啲男同學咧都係。大熱天時都係會著冷衫嘅， 係啊，一個字講完啦， 係啊， 虛 虚啊，系嘛？嗱，你嘅说法就系虚啦，钟哥，咁系唔系一个字讲完嘅？首先， 如果用中医角度去讲，神虚咯， 即系头先中医讲嘅。 听过咯，系咯。 Terry 讲个神虚， 你讲咗男仔先，我应该可以讲下女仔嘅心态。 嗱，男仔个心态咧，我唔系咁噶，我唔明噶，我每次都会 即系你都唔会着嘅， 唔会啊，唔会啊。咁但系嗰个同学系点解咧？嗰个同学系有型噶， 嗯， 系。 我估计。 着咗之后觉得有型系嘛？ 标奇立异而着嘅，咁多年以嚟都系，哦、因为咧都系真的入咗行以嚟咧，你会发现好多 artist 朋友啦，其实佢唔会着短袖衫、 嗯。我明白啊，即系佢好似之前咧Mira 咪话夏天都着大褛， 系啊系啊， 系咪、因为已经系着紧下一季嘅新嘅 fashion 咁、 有阵时系噶，所以喺冬天嘅时候咧， 早两季噶嘛，通常 系、一至两季咁样啦，即系譬如。好熱嘅時候，佢著啲毛毛衫出嚟；到好凍嘅時候咧，佢就著件背心出嚟咁樣。 呢個就係俾人行得前啦。 係啊， 我唔知係咪咁嗱。網絡係點樣講咧？一位咧喺官立教嘅老師咧，就喺網上發文咁啊。佢教書咁多年咧，每逢夏天咧都會出現一個奇怪現象，就係、不論咧中一至中六嘅男女學生啊，係男女學生都會著咧冷衫或者外套啦。即係風褸咁樣，嗱風褸可能都明白，就係、有陣時候可能入翻去冷氣嘅地方怕攝親啦，或者怕涼。嗱，我哋成長嘅年代係冇風褸啦，即係入到大學先有噶嘛。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就即係冷衫就冷衫， 中小學冇噶嘛。 校褸啊校褸啊嘛。你哋有冇著過風褸啊？ 喺學校 冇，未發展呢個科技咁樣。 整係冷衫可以係冷背心啫。 哦，係， 但係又好似你咁講，嗰陣時都會覺得冷背心咧望落去係核突啲嘅，即係從呢個時裝嘅角度去睇啦。 咩 V 領嗰啲？ 唔 系 啊， 背心啊， 背心啊，冷背心都系冷嚟嘅，咁但系中前面扣钮或者V 领都过头 笠 都有嘅，但系始终会觉得有袖咧，好似靓啲咁嘅。 系啊，以前我哋即系我读中学个年代嗰啲背心冷背心咧，必定系着 oversize 噶，即 系 好大件嘅， 即系都系潮嘢啦， 一抛嘢咁样，好似好型咁样。 总之你想喺学校嘅校服入边咧创作一啲嘢咧，你就唯有用喺呢一啲喺个校规以内，但系你又着得到嘅。 但你出晒汗喎， 系啊，我唔明噶， 我 焗到臭晒。 我哋嗰阵时个心态好简单嘅啫，因为咧，如果你出入去即系室内、室外咧，有个温差，咁你喺室内咧，可能真系需要嘅。其实我哋嗰阵时已经唔 系 好需要，因为我哋嗰阵时冇冷气， 系用 风扇嘅啫嘛。咁但系咧，有阵时你都会觉得特别喺坐喺风扇底嗰啲，你会沾沾寒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出去，你又要攞翻，因为我哋又唔可以摆喺课室。你又要攞翻住件衫咧，覺得好煩，所以不如唔除啊！即係貪一個方便，又唔使又著又除又著又除， 即係貪靚啦，貪方便啦。 另一個就係貪靚啊，即係好似個身上邊有多層 layer， 即係有啲層次感啊。如果你一件校服夏天嘅一件恤衫，一層。咁但系我多咗件冷衫咧，两 你会唔会啊？你会着啊？咁样 我会噶， 你会着冷衫， 我会着冷衫。 咁你咪去应翻头先你话你亏咯？ 我唔系喎，我系第二样。 佢系人哋就亏，佢就系贪靓， 佢就 系赢，佢就系赢。你要注意翻。 咁讲清楚翻啫， 系。女仔其实都多嘅呢个情况，就系头先你话可能会遮掩身材啦。有时候夏天咧 都系嘅。 其实夏季校服咧，有时候夏天咧 都系嘅。 其实夏季校服通常都是比較薄，因為你要透氣嘛，咁你就好容易現形啦，即係可能有啲內衣。通常我哋都會即係再著底衫啊，或者校規咧都會叫你一定要著底衫，即係唔好睇啊嘛咁樣。咁但係都即係始終青春期咧，有時都會尷尬，尤其是流汗啊，你流咗汗之後咧，你就會想有啲嘢遮，係啦。我唔理你邊一個位流汗啦，有時可能你兩個隔離底濕咗都好啦，咁你都會覺得好尷尬。有時譬如想同佢舉手啊，定點樣咧，你都會覺得唔好理啦，笠住先啦。咁但系其实呢件事系唔好噶嘛，即系你大个就会知道啦。你咁样焗住咧，其实真系好容易中暑嘅。尤其是你仲以前孭埋嗰啲重嘅书包，我唔知而家大家仲有冇 locker 用嗰啲啦。哇，嗰阵时嘅夏天真系难搞嘅。如果你死都唔肯除嗰件冷衫，所以后来咧有啲人就转咗话，算啦，咁笠件冷背心都好啦，咁样。 不过咧，你讲开冷背心咧，我哋旧时系几种颜色嘅啫。蓝色啦，灰 色 啦， 冇啦， 仲有咩颜色？ 我系啡色咯， 我啡色，因为 我学校系啡色嘅，因为 白色都唔得。 曾经咧见过有几间学校咧，件背心 即系冷背心或者冷衫系黑色咧， 哇！ 我觉得好型， 哇，咪好热， 系嘅，系好热嘅。但系男仔嘅 日本漫画嗰啲 啊嘛，我觉得系啊， 显瘦啊嘛，因为 系不过都学校规定嘅呢啲， 但我就冇读晒全港嘅中学啊嘛，咁所以咧，好，我唔敢肯定系咪间间学校都有写到明，只可以接受边只颜色， 应该系嘅，因为衬翻你套校服噶嘛， 校褛应该衬翻校褛，即系唔俾你乱咁转嘅。我记得有啲咧。古怪顏色㗎，鮮紅色嘅叫做冷衫有㗎，係啊，有啲學校係。 如果呢啲叫做外置嘅一啲服裝啊，咁如果我哋自己買嘅，咁學校規定就一定係好，我如果冇記錯咧，就只可以係灰色， 係 即係即係深灰淺灰，佢又冇寫到明啦，都係灰色啦。 咁佢甩著色都冇計啊， 冇計啊。咁另外咧。就係、是、有一件咧，就叫做幫學校買嘅外套， 哦、 即係佢就好似啲針織咁樣嘅，佢又未知去到冷衫咁厚， 哦、 但係就好。 咦？你學校特別啲喎，我冇呢樣嘢喎， 就有埋嗰、那個 校章，瘦咗落去嘅， 冇個校章，但係有我哋學校個簡稱，即係咩咩 A B C 咁樣，有個簡稱喺度。咁嗰件就棗紅色嘅， 喺心口嘅，喺心 唔係喺個喺個袋嗰度嘅。 好、哦、咁得意， 有個袋仔咁。 你啲款你唔明啊？ 有款有款， 但係嗰件咧我就冇買嘅。因为要另外俾钱，仲要几贵啊！ 系，仲要枣红色嗰嗰年头未必兴啊！ 系啊，但系相对嚟讲咧，我买一件灰色嘅冷衫又好，冷背心又好，平好多啊嘛！ 系系系， 咁啊屋企点会俾钱买？ 系啊，我都记得有呢啲画面嘅。哇，估唔到钟哥都记得，但系嗰阵时校服入边有个袋咁样，你可以经过睇下啲师妹师弟啊。 嗯，有冇转咧？其实有啲学校系会转， 而家学校转咗去边我都唔知啦， 成间学校转 咗我都唔知道了。 学校真系成日都有转，嚟紧都会有好多学校转嘅，即系譬如有啲学校男校啦，因为收生不足啦，我母校为例啦，咁啊转咗男女校，系转咗男女校啊，呢个系逆天嘅，对于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咁佢真系设计啲校群出嚟。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冇睇过校群噶嘛，因为男校啊嘛，咁依家竟然 从来冇师妹，而家啦有啦。 系咁，你因为收心不足啊，咁呢、這个亦都系好明显嘅，即系无论系生育率，以至移民咩都好啦，系啦，好多呢啲咁嘅事啦。不过即系讲开校服嘅设计，其实都有演进嘅。咁下边有啲网民咧，亦都有咧详细咁样讲咧，就系、是除咗冷衫之外，其实风褛咧依家系越出越多嘅。你会喺条街嗰度见到好多唔同嘅学生咧，其实着运动衫咧系多过着校服。咁點解呢？原來呢依家係幾可以俾啲學生穿運動衫都係當校服㗎喎、即係我哋成長年代就係你 一定有 PE 堂要上體育堂 或者你換衫呀、直情係邊度俾你穿運動衫返學 即係落咗堂之後你要換返套 係啦 PE 堂換衫啦總之 PE 堂要換衫換完打完波 跑 完步換返套校服㗎嘛依家唔係喎我見好多你行出广告等车嗰啲，全部都着运动衫翻学嘅。 即系你讲紧运动衫，即系学校嘅运动衫咧。我谂起以前学校咧，咁你如果系啲小息嘅时间，嗰啲人咪即刻冲晒落球场踢波嘅。咁就当然系踢嗰啲西瓜波啦。咁踢波嗰啲咧，咁佢哋又唔够时间，又要换 P 衫，即系着住校服噶嘛。你又唔够时间落换 P 衫，又要换翻件衫上堂咁样。于是乎咧，就净系着住件校服就落去踢波啦。但系劲就劲在呢度啦，佢哋唔换对鞋噶。所以话见到我哋着皮鞋踢波啊，好劲！你而家点会见到有人着皮鞋踢波嘅？ 冇啦，依家会着啲类似皮鞋嘅波鞋翻学咯， 黑 色 都系 黑 色咁样， 黑色嘅，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关于校服嘅演进啦。咁当然啦，即系校规系要遵守嘅，即系尽量就唔好违反校规啦。咁你都知道有啲潮流分子会即系走啲罅隙啦，皮嘅、但系个鞋底咧系波鞋底咁样， 仲要厚底 嗰 啲都三寸。 点讲先，陈 Sir 唔系唔得，校规冇写到明，通常有啲呢啲学生会争辩。 但嗰时我哋都有呢啲争辩，即系我记得我都有一对翻学鞋，即系冇就系、是、走简约风。佢话点解你对鞋乜都冇？咁我乜都冇都唔得，即系佢话要有条带扮翻过去，即系嗰阵时咪好兴嗰啲好似芭蕾舞鞋咁样样嘅。咁点解你对鞋乜都冇？ 咁啊，有冇叫佢买过对 啊？佢有啊，但我冇钱啊。咁但系希望即系呢个夏天嘅时候啊，大家唔好挂住贪靓又好，贪方便又好，自己尊重翻自己个体感，唔好天时大热都即系着住件冷外套好辛苦噶。 梦幻地掉下糖果吗？吃 期待吗？你说过那里不分话，跌总是学业成绩吗？我对接性格撑过炎夏，心急快些看到极明亮以后，一刹掌望到宇宙，可多么触碰到极期待以后。重的四周我受够，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家族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 新派台歌曲叫了《到了哪里就对吧》。 头先咧听到你哋讲，特别阿 O 喺度讲话，以前男校咧，我以前嗰间学校咧都合并，即 系男女校啊， 系啊合并咗，我冇问清楚系咪变咗男女校啦，但系系合并咗嘅，好似个名字都改埋咁样嘅。 改以前叫做男校，而家叫做男女校 男女校咯，系啊，同埋以前真系打波咧，因为我嗰间学校中学咧，其实有嗰啲叫做工科堂啊，咁我哋咧有阵时都要着嗰啲叫做可唔可以叫安全鞋啊？ 即系木工堂嗰啲。 系啊，木工、金工有电工嗰啲噶嘛，我哋都要学嗰啲噶嘛。咁咧就真系要着嗰啲鞋嘅时候，其实我哋以前咧都系着嗰啲鞋喺街度 踢波啊！哇，咁你哋脚法一定好啊，因为嗰对鞋好重噶嘛，即系等于你绑咗嚿哑铃喺只脚度练跑步，除咗你咪跑得快。 同埋附近学校啲人咧见到我哋踢波咧，唔系好敢过嚟啊。因为我哋对鞋真系好硬， 梗系啦，俾你踢一踢， 哇！ 真係都驚。不過無論係以前翻學啦，定還是係而家翻工咧，其實每日朝頭早咧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嘅，就係咩梳頭。不過我見到一個咧喺外國方面嘅小朋友咧，原來有一個病咧係咁樣嘅。咁咧嗰個病咧就係會令到你冇辦法梳頭，一個叫做罕見嘅難梳頭症。 我係咪好硬啊？ 有冇睇過 啲頭髮？ 係啦，好硬。 我唔係最近睇啊，好耐之前有見過。 好耐 係 啦， 係啦，即係都好罕見。 係啦，咁最近咧點解又會話講翻呢一個難梳頭症候群嘅小朋友咧？咁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因為佢咧其實即係一出世咧個頭真係好蓬鬆嘅， 係 爆炸比爆炸頭更加爆炸嘅一個頭。咁佢係。永远冇办法梳得到，因为 即系佢唔会得翻落。 系啦，佢唔会好似我哋咁贴服嘅，系啦，佢真系好似一个炸弹炸到 boom 咁嗰一只咁样嘅，大家想象得到。咁佢就亦都本身系因为外国人啦，咁所以佢嘅头发都系偏向白色嘅。好啦，咁佢咧点解会揾翻佢呢个报道出嚟咧？就系话佢虽然咧系得到呢一个咁样嘅叫做病，初头其实父母都好担心，喂，你由细到大都会系咁样咯， 咁可能要 keep 住剪咯 ，keep 住 变咗 skin head 咁 系嘛 ？keep 住剪啦，咁我唔知道系咪即系有啲第时话定还是而家有啲超级焗油啊，定还是点样又电翻直佢啊？咩超级负离子？我唔知帮唔帮得到佢啦。咁但系普通梳咧。是冇辦法可以令到佢梳得服嘅。好啦，咁家長一直以嚟都係梗係擔心啦，又驚佢即係透過標奇立異啊，同其他人唔同啊，跟住排斥啊，各樣嘢全部諗曬出嚟啦。啊，但係呢個小朋友咧，即係要讚喎，佢咧唔單止咧就係冇話覺得自己太過核突，相反咧佢仲開始覺得我有呢一個嘅咁爆炸嘅頭咧，覺得自豪啊，係啦，咁佢呢一個感染咧，甚至乎感染埋翻佢個爸爸媽媽，就覺得咦係，點解我哋一定要同其他小朋友咧係一樣咧？點解佢唔可以即係既然小朋友有一個咁樣好似獅子頭、金毛獅王咁樣嘅樣嘅，咁我哋咪以佢金毛獅王個樣去到覺得自豪咯？咁呢一個諗法咧。就真係可以都幾感動到其他人，因為大家覺得咧，喂咁容易標奇立異就一定係唔好，一定咧係要覺得唔好，而係覺得羞恥啊嗰樣嘢。佢完全顛覆咗呢樣嘢，佢有一個好正面嘅方法咧，去到睇呢一件事。 同埋最緊要係佢冇影響到佢生活就得啦，即係佢唔係話啊身體好唔舒服咁樣，咁只不過可能外觀上係有啲唔同啫。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我覺得完全冇問題。 係啊，學 Titi 話齋係咪先？如果佢太過長或者太過蓬鬆嘅，你咪收下佢，剪 下佢咯。 佢会爆炸啫，但系佢你都可以剪噶嘛，唔系剪唔到噶嘛。 同埋调翻转咧，人嘅心态咁啊，即系譬如我自己啲头发啦，好贴嘅，即系好平服咁样嘅，即系就算电咧，佢都唔系好电得起嘅。咁我就好想个头发蓬松啲嘅。但系调翻转，有啲人天生可能啲头发硬身啲咧，佢就会啊，好想好似你咁啊咁贴，我咁贴咁扁，好唔好睇嘅咁样。即系其实系大家有嗰样嘢咧，你就会觉得想要人哋嗰样嘢噶嘛。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一定系噶啦。我自己的头发呢其实本身都是原本啦、啊、偏向呢就是都几贴的。因为我都觉得贴得仔一系就剪到佢好短。咁所以呢其实我有阵时呢即係耐唔耐可能即係一年都要一两次呢就去电一电佢。即係电到佢松返少少。 你唔止一年一两次啦吓。 唔系㗎有阵时呢就淨係剪有阵时呢就淨係造色。有阵时呢就需要整埋缝松嗰个位嘅。 你都贪靓。 贪靓。鬼呀呢个。 贪靓啊。同埋呢其实因为我咁样整一整呢我好方便。所以我都体会到呢位小朋友系咩呢、因为佢朝早起身。佢根本唔需要點樣整個頭，佢梳咧，即係醫生都同佢講啦，難聽啲，醫生都話：你梳頭都嘥氣㗎啦，你不如就隨遇而安啦咁樣。咁我嘅心態咧就係，因為我朝頭早都唔係好想特別搞個頭，你朝早起身啦，咁所以我先至特別咧。 但係你都有 gel 下咯喎，已經。 你知唔知我整個頭？我真係十五秒都唔使，你諗下幾咁方便，咁所以我就體會得到佢啦。其實佢點解會覺得自豪呢？因為個頭真係好方便。 你仲話以上講嗰段嘢，俾啲學校嘅訓導主任聽一次先，聽訓導主任會唔會捉啲頭髮？你做咩唔梳頭？ 俾訓導主任聽到啊！我啊即刻有個小過啦，話俾你聽，簡直慫恿佢哋喺度亂咁搞個頭啊！ 唔係，但係最緊要係佢識得接受自己嘛。 冇錯啦，呢 樣 嘢 最緊要， 我哋都要學啊！ 海港口运输粮食，第一批粮食将从切尔诺莫斯克港口出发。联合国预计装载乌克兰谷物的第一批货轮将在几日内从黑海启航。日经平均指数报27,558点，跌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8.89美元，卖出1,719.4美元。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Who Ya Extend 由 Who Ya 作为队长带领乐团前进，由2019年成立至今，曾经为不同的动漫唱出主题作品，包括《心灵判官》以及《咒术回战》等等。今次的全新作品 A Shout of Triumph 就是动画《创之界限》片尾歌曲。由队长 Huya 亲自作曲填词编曲，将热血动漫故事的剧情延伸到去动漫主题作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uya Extend A Shout of Triumph。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魅然康康》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八点十一分啊 ，Kitty 同钟哥，星期三嘅早上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嗱，琴日港股咧乾升三百几点啦，不过咧今日好大机会跌翻，点解咧？因为睇到今晚美股咧 ，Alphabet 啊同埋咧微软咧出业绩咧都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见到个纳指都上翻啲落去，咁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港股嘅走势会系点啦，唔该晒。 嗱，其实港股咧就即系港股。當然，琴日就係比較係好少少，就因為最主要就多咗一個新消息啦，就係、是、阿里巴巴嘛。咁阿里巴巴方面嗰個係嚟香港方面咧，作對呢個雙重上市嘅話咧，咁就大家會憧憬其他一啲係即係有相關嘅中概類股份方面咧，都會陸續係咁做啦。咁呢一 part 咧就會令到香港方面咧嗰、那個係市場嘅成交量方面咧就相信會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喺度啦。同埋都係最緊要最緊要，琴日都提過啦，就嚟自佢係北水嘅資金方面咧就可以買到。呢一啲係股份啦，咁就即係睇翻咧，好似呢個係騰訊啊，或者係美團嗰啲啊，其實北水嘅持倉量咧係超過千億噶，咁而佢哋都係啲萬億級嘅市值嘅企業啊嘛，咁如果譬如阿里巴巴或者陸續有一啲係中概股份方面咧，從呢個係第二上市入變咗香港做一個主要上市地嘅話咧，咁就肯定咧就會增加咗啲資金流入啦，咁對港股氣氛上邊咧就當然會有個幫助，不過咧呢啲就睇長遠少少啦嚇，咁啊當然睇翻眼前嘅情況嘅話咧，都要繼續睇外圍嘅因素啦。咁我自己覺得恆指方面咧，其實繼續應該喺翻2万到2万1呢個 range 裏面行嘅機會係會比較大啲咯。 咁啊 ，Kenny 仲話講到話要睇長遠定還是睇眼前咧？我咧就正話就講到呢個咧，阿里就喺港轉咗做主要上市啦，應該要睇長遠啦。但我就比較短視嘅。咁我短視可唔可以望一望阿里喺港轉咗主要上市之後有啲咩作為呢？ 咁好明顯股價就係琴日都係比較即係偏強嘅，咁我相信就 暫時嚟講嘅話咧，阿里個走勢應該都會係再好翻啲，因為除咗呢個消息之外咧，另外一個消息就係話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就話嗰個佢哋啲合夥人咧就同呢個係即係螞蟻啊，咁就係分隔開啦，咁就終於咧就係即係類似劃清界線咁樣啦。咁啊好處在於咩咧？就似乎係反映翻咧個整改上邊嘅話咧，係應該就叫告一段落啦。咁因為之前咧，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嘅話咧，就係點解要整改整改呢個阿里啦，同埋呢個係買上唔到市啦，就係話佢哋壟斷市場啊嘛，就利用咗一啲係客户嘅資訊啊，嚟到去做一啲跨行業啊，或者係一個踩埋落人哋嗰範嘅業務裏面咧去經營啊嘛。咁而家咧就係大家 separate 咗啦，分開咗啦，當即係好完全一個獨立公司啊。咁就理論上應該佢哋嗰個係業務上面嘅合作嘅話咧。就會係有嗰個獨立公司嗰個係即係態度嚟到去睇，就唔係話大家啊會去撈亂啲即係資源啊，撈亂啲數據，咁啊對其他經營者咪不公平咯。咁而家就似乎就係即係叫做所謂啱升嘅辦法嚟到去做一個生意啦。咁就再加埋就係我諗，即係以前佢內地方面咧都有比較抨擊，就話即係螞蟻方面咧。就利用咗呢個淘寶嗰啲客户嘅資料嚟係提供，本來係提供支付嘅啫嘛。咁支付啱啊 ，OK 啦，就促使咗呢個電商上面咧就做得多啲嘅生意啦。咁係合理嘅。但係做下支付嘅話咧，就變咗咧就提供金融服務啦，甚至乎係借貸啦。咁所以其實嗰個係借貸業務方面嘅收入咧，就反而佔咗總體個收入咧就係超過六成。咁就呢個就國家就覺得唔係好妥當咯。咁如果而家咧就將嗰啲即係聯合嘅一個係合夥人方面咧就係分翻開嘅咧，咁就應該係令到嗰間公司更加清晰啦，即係所謂嘅 choice war 啦。 咁所以即係起碼見到有曙光啦、 啊。 我記得之前Kenny 睇阿里都睇得前景暗淡啲嘅，依家有冇改變少少咧 嗱，其實舊年我就唔係好中意阿里嘅，不過舊年年尾或者今年初，我哋嘅節目都有講，即係我覺得阿里咧就應該係最壞時間係過去嘅。咁因為最主要咧，你睇翻陸續咧開始一啲你見到譬如呢啲咁嘅部署啦，甚至望話之前全咧螞蟻方面咧可以係申請金控牌照啦，都係顯示咧就其實已經係即係執到七七八八嘅啦。咁但係係咪代表到佢話會？好似以前咁勁咧，咁呢個就覺得未必會啦，即係保留啦。但係起碼佢核心業務上面嘅話咧，譬如你見到業績你都見到啦，譬如核心業務方面咧係 OK 嘅。咁而之前咧個股價方面咧係過分地悲觀嘅，咁佢而家又過分地悲觀咧，翻去啲正常啲嘅水平，或者係好少少啦。但你話好似前咁大好咧，就難啲啊。 起碼穩定翻少少先啦。咁見到曙光嘅話咧，睇下呢個板塊啊 ，Kenny 又點睇啦？就係、是、咧都可以話係近日港股嘅一個焦點啦，就係啲內房股因為之前又有政策鬆綁啦，咁但係咧之前又亦都有一啲爛尾樓嘅事件啦。咁最近亦都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叫做補交樓嘅措施咧，去到嘗試挽回翻個市場嘅信心咁樣。咁都起起跌跌嘅。咁啊 ，Kenny， 你覺得而家呢個？内房股嘅板块，暂时可以话系回稳翻未？可唔可以作一啲短线啊或者反弹嘅部署呢？ 我觉得就真系要超短线啊！你睇翻啲内房股 超短线添嘛， 好翻啲啊！但系喂，佢能唔能够实升得到呢个升势嘅话咧，我觉得就好有疑问啊！因为当然琴日个消息就系因为国家话会成立一个系冇收楼方面个基金啊嘛，讲紧系2000亿啊嘛。咁但系你谂下，我2000亿其实对于內地房地產咧，之前嗰啲係債務啊，或者係財務上面嗰啲問題咧，係即係杯水車薪嘅喎。咁有報，依家就唔知係數字係咪真實啦嚇，即係個彭博嘅即係報道啦，就話估計內地方面咧就涉及依個係爛尾樓嘅規模，可能達到依個係40000多亿啊嘛。咁如果話政府要出手幫助嘅話咧，都要超過1.4万亿啊嘛。咁而家講緊2000-3000亿嘅話咧，就有少少杯水車薪嘅。咁但係就起碼。就叫做咧，政府終於出手啦。咁同埋都係咧，我諗即係反映到政府都意識到咧個房地產個調控啊，或者財務問題嘅話咧，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都應該要即係俾佢哋唞下氣啦。咁同埋都係嗰個問題，我哋成日都係節目講啦，啲內房企業方面咧。如果冇新錢咧，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咯。因為佢而家面對緊兩個問題，就係俾人追債啦，第二就賣唔到樓嘅問題啊嘛，所以一定係有新錢咯。咁呢個基金就反映咗開始有啲叫新錢入啦，咁就令到佢哋會有得喘息下咯。不過我覺得真係 純粹搏一個好短線反彈就算啦。 係， 即係冇乜必要嘅話咧，其實都唔一定要點呢個板塊。 個蛋都唔係咁易拆 啊！正所謂即係個森林咁大， 係啦， 何必為一棵樹放棄咧？ 做咩咁固執咧？係 啊，仲有好多可能投資嘅機遇嘅。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傾過啦。 唔該你，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在澳港优惠之前呢，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将军澳道往观塘方向近蓝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而家喺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秀茂坪道往将军澳道亦都系挤塞嘅，龙尾而家喺宝林路近马油塘村。受意外影响呢，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呢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各位揸车人士就特别留意啦。 系今日咧嘅优惠咧分开两节讲，因为咧原先咧就预备咗一节嘅，不过头先睇报章咧又觉得有一个咧几得意可以攞出嚟分享。咁呢个房协咧就举办首届嘅电竞赛。 哦 嗱， 同房協有咩 關係？你都 O 咗嘴咧，你都 O 咗嘴咧，我都忍唔住攞出嚟讲一讲佢。 系 嗱。房屋協會啦，咁大家都知道起屋啦，咁啊房協有啲樓都好保值嘅咁樣，咁但係咧今次竟然搞呢個電競比賽咧，我真係覺得匪夷所思。 目的係咩咧？ 目的就係咧，為到中小學咧電競比賽咧，就讓到學生有生動有趣嘅電競遊戲之中啊，學習房協及香港嘅房屋發展， 哦、 即係可能嗰個電競係。关于起楼嘅估计， 吓即系个游戏可能 个游戏系关于起楼嘅， 系或者系房协嘅一啲唔同楼宇嘅结构啊， 系啦， 系嘛啲历史啊咁、哦、样嘅， 果然系有趣。不过咧，嗱俾中小学生去玩嘅，咁赢咗有奖金啦，有奖品啦，咁大家中学啊小学可以去参加一下，几得意我觉得， 系 都系想巩固一下品牌形象啦，我估计呢啲都系 几好啊，有啲创意，因为之前通常呢啲比赛咧，唔系。填色啊，跟住就征文啊，或者标语创作啊，咁噶嘛。 你试下廿年前讲呢番说话啦， 咩啊？ 仲俾人即刻话你搞坏细路啊！ 廿年前我都系参加标语创作比赛出身。 廿年前你讲电竞即系打机呢一样嘢，或者玩游戏呢一样嘢咧，全部即系叫被禁止噶嘛。哦，你挂住打机唔读书。即係都係呢個睇法㗎嘛，而家直頭係攞出嚟咧，大搖大擺，我哋搞電競咯。 時代唔同啊嘛， 仲要覺得啊，好有創意喎， 好有創意 喎， 跨維度喎，行業都搞電競比賽。 跟住睇一睇嗰個報名人數，真係多好多喎。 係啊，真係唔同曬啊。 係，都係嗰句啦，我覺得都係即係宣傳同埋品牌形象居多嘅咁樣，咁啊好過真係仲係搞緊填色比賽啊！你問。边个人 啫？买盒颜色笔， 买盒颜色笔你都嘥钱啦。好啦，嗱，我记得琴日咧 ，Kitty 就话有啲筍工咁样，我话其实我都揾咗一啲咧，筍工俾啲 DSE 嘅考生嘅，即系佢哋未必个个都会升学啦，或者读书啦，有多毕业生咧，其实谂住哦，做完读完书出嚟就做嘢啦。咁啊，幫大家揾咗咧四份政府工。 我仲諗住今日去報啊，琴日 Kitty 介紹嗰份 電影 資料館電影資料館獎啊嘛。 哦，報咯。 諗住今日報，我聽埋你呢個先。 哦，呢個就冇得俾翻啲 DSE 嘅考生。 咁啊，報翻 讓翻啲，因為呢個薪金可能相對又冇上一份咁高嘅，但就即係入場門檻就比較低啲啦。不如我咁樣講啦，因為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譬如當我哋去翻中五年代咁樣先算，即係等於依家嘅 DSE 考生。唔系个个都系天之优秀可以读到书啊嘛，有啲其实佢想早啲出嚟社会工作，搵钱吸收经验，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我都系讲啦，上两个礼拜咪做咗一个活动，其实系即系嗰啲头发都可以读 degree 嘛，即系发型师都可以读翻 degree。其实佢哋个个都系做咗十几年嘢，翻去校园嗰度读书咯。咁即系有啲嘢。 個先後次序係可以唔同嘅、 嗯， 即係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咁所以即係唔知大家會唔會諗住啊，先做嘢再進修呢咁樣嗱，第一份職業咧，即係政府工嚟㗎，海關官員啦，咁啊又係啦，即係 DSE 你攞到一個合格嘅成績，可以操流你嘅粵語啦、體能嘅測試啦、視力測試啦等等，仲係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永久居民咧，你就可以去應徵啦。咁、嗯、啊，起薪點點咧？23,045咁样啦，咁啊可以跳 point 跳到32,000到嘅咁样， 系咪嗰个副管长？ 系啊， 如果跳咗就系咯，但系起身 差 唔多 都 系20,000+啊， 差唔多。 但系你嗰个冇得跳嘅，你嗰个 team 嚟嘅。 哦，系啊，我嗰个系一年合约。 佢嗰个一跳就跳槽噶啦， 系啊，你一个一系有得续约，一系冇得续约，呢、這个唔同哦，海关官员。你可以做下做下又升職 啊，性質唔同不能比較，係啊， 唔使升職喎，跳 point 都得喎， 跳 point 都得， 跳 point 都得，但係 做下做下又跳 point 咁樣幾好啊，關員得唔 得啊？佢要體能同埋視力啊嘛， 你有啊。 我都衰退 啊！你有啊，两样都有啊， 够用就得噶啦， 够用就得啦，系啊，咁、啊、样咁跟住第二份咧，入境处。 哦、 入境处即系过关嘅时候嗰啲攞个 即系望下 回乡证啊、身份证嗰啲咁样攞出嚟，咁又系头先嗰啲嘅资格啦。呢、這个唔使过视力测试，净系过体能测验就得啦。 嗯， 做少一个 test 嘅咁样吓、嗯，即系根据报章嘅报道系咁样讲啦。咁又系咧个薪酬个 range 系22,000到31,000啦。咁呢啲即系你上翻政府网站，全部都出晒嚟噶啦。其实只不过即系开麦嘅时候提一提，即系有啲家长有阵时好担心啊，好担心。唉，阿仔，唉，又唔想副学士，又唔读 degree， 我俾埋钱佢读，佢都唔读啦。话出嚟做嘢，话做。咩好咁？你聽到收音機咧，即係阿太，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即係你上翻去政府啲網站，幫啲仔幫啲女揾埋，即係好中意，好中意咁啊嘛。好啦，如果你話喂唔得，我做文職好悶，我仔咧係好動派嚟嘅， 又有 唔係？如果個仔咁麻煩，叫唔好理佢，由佢， 哦唔好， 即係揾大俾你，仲要嫌生嫌死，走啦。 係啲爹哋媽咪係好錫啲小朋友嘅，係啊。 但好動嘅工作有啲咩咧？我想知 呢个我都想去做喎， 唔系嘛？ 系啊，渔农自然护理处啊， 诶，种树 嗱呢个系 team 嚟嘅，不过系啦，合约农务助理员就系真系种树啊、锯树啊等等咁样啦，协助咧进行监测啦，同埋实地嘅调查工作嘅保护物种同埋生态环境咁样，都有啲环保意味嘅 suppose 咁样，咁啊呢啲都考量之列啦，咁啊入职就唔使体能添，唔使视力添， 梗系啦，因为你如果唔自认体能同视力唔好，你都唔好见呢份， 系啊， 真系哇日晒雨淋喎呢个真系， 不过要有车牌呢、這个。因为要协助驾驶车辆、 哦，可能啲树执咗要， 唔系远得滞啊！你去北大屿山嗰啲，即系可能突然间冧树，即 系 嗰度多啲树木， 系 车走或者有啲咩紧急嘅情况。 人工 咧？人工 我冇写呢个。 人工有，真系想知啦，系咪？ 哦， 17,000+啊！咁不过咧又有嗰啲公众假期啊、产假、代事产假等等咁嘅嘢啦，咁、即系我幾中意呢啲工㗎喎，即係你有陣時遊歷下香港啊，曬太陽啊，跟下車啊， 親親大自然、 啊，搬下樹木啊，我 OK 喎、啊，反而即係可能自己做坐喺度嘅工作都做咗好多年啊，反而想做下呢啲啊，講多一份啦、啊，即係仲有分零鐘時間講埋呢個郵政處嘅會計主管啊，這個會計主管咧就負責日常會計啦，同埋存檔嘅咁樣，咁我入職嘅要求咧其實唔高啊。其實唔高，咁當然啦，你入職要求 會計 喎，係啊係啊，但係佢雖然個名叫會計主管啫，但係唔使管核人嘅。 咪佢計數啊嘛， 本數啊， 計翻啲數啊，咁樣即係交翻嗱， 計翻盤數啦， 計翻盤數啦，即係可能你爭郵政署一個幾毫，佢 send 翻啲信俾你，催收翻啲爛帳咁樣，即係嗱呢個我估計啫，幽默化咁樣講啫，咁啊要求都係嗰啲DSE 基本合格咯，咁樣其實都冇乜啦，要用 Word 同埋 Excel 咯，係啊。我好耐冇睇过呢个，即系要熟悉电脑应用软件。 呢、 這个 我唔得啊，呢个 系嘛？ 我唔熟悉电脑啊嘛。 系 咁啊，都系要翻去 Kitty 琴日嗰份啦。 你就去 树木 啦。 我就系树木，你咧？ 我听当年今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7日系一年嘅第208日。

许崇谦、梁嘉欣，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请嚟嘅朋友有 Jamie 张天荣，早晨啊 ，Jamie。 早晨 ，Kitty，Hello， 大家好。 嗱，咁 Jamie 咧，其实就系今年正式出道嘅新人啦。咁啊，一阵间都可以讲下啊，点解你会即系拣咗呢行去发展啦？咁不过其实见到你之前咧都有参加过一啲嘅比赛啦，可能系即系一啲自己会自创曲嘅比赛又有，或者一啲真人 show 嘅比赛亦都有。咁其实系咪即系话你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立志都好想向呢行发展呢？ 就冇话细细个就已经想入呢行嘅，不过细细个咧就真系好中意音乐，唱歌啦、弹琴啦，咁、就真系由细唱到大咁样咯。我系喺一个合唱团度长大嘅，咁、所以咧由细到大咧，唔使食饭。或者唔想瞓觉咧，我就会系做呢样嘢咯。或者一做呢样嘢咧，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应该咁讲。 系，即系话由细个已经感受到呢个就系你一个好大嘅兴趣，可以搵到好多乐趣啦。 冇错冇错，咁之后就机缘巧合底下，即系可能有人邀请我去参加唔同嘅比赛啦，即系我又觉得。Why not？ 即系我又想识到啲可能中意音乐或者中意表演嘅朋友仔啊，咁样。所以我就参加咗，但系都真系参加完先，可能有一个决心或者有呢个勇气系准备入呢一行咁样。 点解咧？系咪因为其实呢啲比赛会令你睇到更加多你幻想唔到嘅嘢，定系即系会令到你又了解自己多咗？即系呢啲比赛点解好似成日都好影响到人嘅决定咁样嘅咧？ 我谂系因为第一之前我本身系谂住做幕后多啲嘅。 哦，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真系中意作歌啊。因为其实好似头先你咁讲，我参加咗第一个比赛之后咧，就好好彩攞咗冠军啦。咁、之后咧，所以就签咗做一个公司嘅 songwriter。 哦，系。 系啦，咁就开始我嘅作歌之旅啦。咁但系作下咧，可能我 producer 就你都几唱得噶喎、哦。不如帮我唱下 demo 啦，即系又多咗人搵我唱歌啦，又好彩入咗陈辉阳女星啦，咁所以咧就慢慢多咗幕前嘅机会。 咁所以就系咧，同埋又见你靓女，唔好嘥咗啦，喺幕后写歌咁样，即系又唱得又作得又睇得，咁啊，梗系要出道啦。咁其实呢一段路，你觉得系咪算唔算顺利咧？ 点样讲咧？即系如果喺出边人睇咧，因为我 cover 咗歌咧，都 cover 咗可能几年啦。咁可能对佢哋嚟讲就会觉得，你唱咗咁耐都好似未出道嘅咁样，就等咗好耐。系啊，但可能对我嚟讲，之前 cover 咧一直都系兴趣。要真系的起心肝，真系今年。咁我又觉得好彩，我觉得可能我之前嘅 preparation 俾我自己去做呢件事都足够嘅。咁所以都颇顺利啦。但系都有中间嘅辛酸啦， 有啲咩咁辛酸呢？ 其实又唔系辛酸嘅，只不过系可能做独立音乐人，面都会系所有自己嘢孭晒咧，自己准备晒啊，拍摄啊，揾导演啊，揾 cast 啊，服装啊，嗰啲全部都要一手自己做。 咁、嗯、就可能比較上有時想想已經係寫定第四五首歌啦，但係就有少少 delay 咯，硬係。 哦，因為太多嘢要做啦，即係一腳踢咁樣嘅，好多嘢要兼顧。咁但係又咁講嘅，即係你自己親力親為，咁你就會即係除咗好有嗰個成功感之外，就我諗好多嘢就 under 你自己嘅 control 咯，變咗。雖然係好忙嘅，咁但係你就會即係知道每件事即係成件事嗰個進程係點。咁我自己就覺得咁都啱嘅，即係好似你咁講，你之前可能自己係拍片擺上網，自己自彈自唱啊咁樣。咁除咗你會儲咗一班 fans 之外，可能你都即係自己喺度 ready 緊一啲嘢咯。咁最近咧，你又派咗首新歌叫做 No Money No Honey。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點解會寫呢一首歌咧，做呢首歌咧？ 其實呢首歌就得意嘅，咁本身咧。我就在社交平台嗰度問咗大家嘅問題啦。咁、咧就係、個 tag 咧就係、Tell me one of your insecurities and I turn it into a song。因為我不嬲咧都有啲細細個已經有啲 Q&A 啊，叫佢哋問咗我問題，我答嘅時候咧，成件事咧係用音樂嚟進行嘅，即係我又整一首歌，但係成件事 Q&A。咁我就將呢個 concept 咧就擺落今次嘅作歌度，因為我會覺得，以前都係可能拍啲短嘅 Q&A， 冇真係用過佢哋嘅靈感，同埋我嘅回覆嚟做一首歌。其實呢個 inspiration 就好耐之前喺外國已經開始咗噶啦。咁純粹係我覺得，幾得意啊！因為我覺得音樂係要聯繫唔同人噶嘛，咁樣 亦都好可以令到佢哋有共鳴咯。即係原來咁多人都係感覺得嘅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喺一個 response 度咧。就有唔同嘅答覆啦，有啲就係話好驚黑啊，有啲就係、我好驚 long 啲啊，有啲就係、我好驚我冇錢咧就冇女朋友，咁咧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直情就係 no money no honey， 佢就係用咗四隻字精而簡咁樣表達嘅。 即係 exactly 係可能你回其中一個朋友嘅回應嚟嘅呢個係。 系啊，我其实我出歌嘅时候，我都有我问咗 IG 你介唔介意我 post 公开你个名咁样？佢话我都唔介意啊，咁样，因为佢系真系 credit 翻佢咯，系嘛？ 系啊 ，credit 翻佢之后，所以就系首先押韵啦，又搞笑啦，之后我就喂不得了呢一个，之后我就即刻就因为呢一个 No Money No Honey 就作咗首歌。 咁你自己又有冇体会咧？即系睇到呢个答案或者人哋同你 share 翻嘅时候，觉得冇钱就冇另一半啊，拍唔到拖啦咁样。咁你自己又有冇一啲感受？因为如果你冇感受，都好难 click 到你噶嘛。 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別的題材啦，應該咁講，因為其實唔係單止佢，有啲人可能就係覺得自己能力唔夠賺唔到錢，所以就冇另外一半。佢咧就只不過用咗呢個好搞笑嘅説法嚟講俾大家聽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原來唔係淨係得一個人有呢個感受嘅喎，即係喺呢個咁現實嘅社會。咁我自己其實咧譬如話我自己點諗咧，首先我覺得錢係一個幾搞笑或者好多人都想討論嘅問題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继续上网 research 嘅。好多人话钱系万能啦，系咪？ 系。 但系当有个人唔舒服，同埋唔开心啦 ，let's say， 咁其实真系冇乜嘢可以救到佢哋咯。即系可能连钱都唔系一个有用嘅工具啦，公司变咗做。因为可能即系有啲病系真系 cure 唔到嘅，咁就真系要用翻个心意或者你。关心嘅一个人嚟爱护嗰个人啦，咁所以咧，我得到嘅结论咧就系、是、钱系一个好好嘅工具，佢冇话系好嘅定系坏嘅，但系系嗰个问题系出于喺人啊，即系如果我哋够能够知足嘅话咧，咁就系够咯。 是即系点样为之冇钱呢？有啲人明明即系个户口好多个零都觉得我冇钱啊，唔够钱啊咁样噶嘛。 咁佢就会唔知足，就永远你系 millionaire 你都会觉得我都仲系唔够钱咁样咯。 咁你希望大家听完你呢首歌之后，系咪就有得到一个咁样嘅领悟，就系其实我都即系应该要知足啲咧喺钱呢方面，定系有其他 message 你都想带出啊？ 其实我想no money no honey 就好像讲到好像情人咁样啦，但其实我觉得就是 no money no， 因为那个 blank 呢大家是可以填的，就是 因为好多都是一些金钱才会买到的东西这样，但是不是没钱你就真的没了那样东西呢、 嗯、 即我觉得是、带回去就是知不知足，但是是不是真的只是框死了在爱情呢就不一定的。不过咁啱呢个comment 就真係太出色，所以我就照用。 係咁啊，其实都几有趣啊，你可以之后都间唔少又继续用下呢个方法，一来又可以即係叫做 connect。即是跟你的fans 啊，或者你的平台的朋友仔去到沟通，二来又可以攞多啲嘅灵感，即係、啊、到底而家啲人係諗緊啲咩，或者佢哋烦恼緊啲咩啊，想知道啲咩啊，咁你就可以即係了解多啲囉。咁啊，希望大家都喜欢啊 Jamie 嘅呢首歌啦， No Money, No Honey。係啦，咁啊嚟緊都期待你更加多嘅作品，咁啊下次再排歌嘅时候再搵你上嚟倾偈啦。 好啊， 好啊，今朝早听下你呢首新歌先，唔该晒张天荣， 唔该晒 Kitty。 会只敢装 my dog is getting old， 害怕深沉不力计价装忧郁转好，因为面下都出个 silly pose， wearing green， 我脸下也未够标准，我无法令你回我短信，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After death, the world is my goal. Therefore, 太太什么要看 logo? I'm not a fool, 一代，但为何有影响？ Perhaps 是我无法为你每天添醉，随便挑一个都比我好，谁高身高直周身发布？ You only got your eyes on them. No money, no honey, no honey, 'cause no money. Hey baby, I am funny. I just wanna make you happy. I thought you like my personality.Say that funny, it ain't more than money. Ain't no driving memory, but I feel your tummy with something greeny. Yeah, 我为我自己苦笑，默默地感恩，为名为恋，人为何穷光蛋的爱，却似笑话。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咁啊，讲翻嗰啲叫做抗疫嘅措施啦。咁啊，由于咧即系最近嗰个嘅叫做人数咧，哇，都几担心啊！我自己见到嘅时候，又系嗰啲四位数啊，都已经唔系讲紧二千，就三千、四千咁样去到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啲担心。咁所以咧，政府呢个即系决定其实都啱。咁话到咧，就决定维持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去到咧就八月十号不作呢一个嘅放宽。咁即系而家我哋仲要遵守啲乜嘢咧？咁啊，简单讲下，例如咧就系餐饮及表列处所严格执行一个叫做疫苗通行证同埋安心出行啦。咁啊，一定要 do 啦。咁不过呢样嘢咧，我相信各位市民都已经系习惯咗噶啦，即系全部自动波入去已经 do 噶啦。咁有阵时可能真系一个唔觉意。漏咗嘅，咁都好合作，好願意咧去到嘟翻嘅。咁另外咧就喺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指明一啲地方亦都要佩戴口罩啦。咁啊呢幾都必須要，亦都已經習慣咗啦。我發覺連我屋企小朋友咧，都已經完全習慣咗。 細個嗰個識得講戴口罩， 係啦，細嗰個直頭有陣時喺屋企都要戴口罩，真係習慣到咁。咁我真係冇辦法，我又唔想話訓練到佢咧係你唔使戴又唔使戴，我又驚佢喺出邊咧扭計唔肯戴， 係 即係而家仲擔。心呢樣嘢， 已經好好噶啦！即係咁熱天時底下，啲細路仔都肯戴口罩。 係啊， 即係你話常態還常態，熱係身體最誠實噶嘛。 係啊，你濕曬咁樣。 我依家都戴住兩三個口罩。 係啊，要換 咯。一定要啊，一定要啊。 因為你越濕又越熱，越熱又越濕個口罩，即係循環啊。 係啦，同埋一樣嘢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其實而家係維持緊呢個四人限聚令嘅。 系 啦，咁啊，所以 我知嘅， 系啦，我就提提大家，即系惊大家咧有阵时可能画咗牙， 系啊， 画咗牙唔记得咗， 拱开佢啊， 系啦， 行远啲， 行远啲， 开啦你，咁样 系啦，咁继续有呢一个嘅四人限聚令嘅，因为我就咁目测啦，咁可能都大家都几容易忘记呢样嘢， 唔好忘记， 唔好忘记，咁啊做好啲，咁啊。推翻低呢個數字，股市嗰個數字又要上嘅，呢個數字又要跌嘅。 多謝多謝，做咩你咩個股市？多謝多謝，你有份啊！ 你啊， 多謝多謝， 我有份參與，你都係 stakeholder。 多謝多謝。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龙尾系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秀茂坪道落翻将军澳道咧，都仲系车多，排到去安秀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秀茂坪道落翻去将军澳道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坪石方。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窝，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协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秀峰街。喺新界方面，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落去宝康路，近住怡心园坑口嘅影业。路上翻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北路近住景林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长华村长治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将军澳翠林村辉林楼、马鞍山利安村利丰楼、鸭脷洲利东村东日楼、蓝田德田村德胜楼、沙田和斜村康和楼、牛池湾消防署永定道消防已分宿舍二座、荃湾渔 影新城十一座，同埋大围美城苑、辉城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脑、心、肺、肝、胃重要嘅器官，仲有后腰嘅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十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没有症状，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朱星区。记得有一次咧，做紧一个一系列嘅红馆演唱会，个工作量系 overwhelm 咧，就真系开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红馆 show， 我自己会搭车翻去我以前嗰个 band 房，接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弹两个钟头吉他，自己即系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对住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嘅 CD 去 jam。咁样去放电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嘅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旺角大肠，三级火警。 Fire control， 旺角大肠收到。 再见啦，爹哋。 呢一句再见，袁家宝冇谂到成为咗佢同佢爹哋最后嘅道别。 点解会咁噶？ 嚟紧一集手表，为理想永不放弃。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收报31,761点，跌咗228点，标普500指数咧跌4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20点。冇办法啦，微软公布业绩啦，都真系逊于预期。至于咧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亦都出业绩麻麻地啊吓，唯独好嘅咧就系信用卡巨头啊。Visa 上季的季度收入按年增长了 19%， 去到73亿美元，好过市场预期。究竟有没有机会利好本港一些支付工具的股份呢？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了。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你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近来咧都谂起，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嘅时候咧，发现听力系有问题嘅话咧，其实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嘅咧？ 是啊，因为其实呢 ,BB 仔一出世呢就已经做一个婴儿的听力筛选㗎喇。咁个筛选呢就係、是、好简单嘅啫，就係、是、即係将一条管呢插落个 BB 仔耳仔度呢，咁就可以测试佢隻耳仔係听到同听唔到嘅啫。咁但係至于係咩程度啊，或者係中耳内耳喺边度有问题呢，咁就唔係个测试做到㗎。咁所以呢其实一个国际标准呢，我哋讲緊係136。咁呢个呢就係一个月呢就要确诊啦，三个月就要係戴好助听器啦，六个月或者之前呢就要开始做复康㗎喇。咁、那个細路仔呢就到两岁啦，咁佢就同同龄嘅小朋友呢就差唔多。咁当然啦，呢个呢要讲緊係要家长要好配合去做训练囉。 但是嘉慧啊，我都想问一下咧，系唔系咧咁早？即系头先你讲话三个月嘅时候咧，戴助听器咧就系、是、最为之适合咧？又或者若然真系错过咗呢一个三个月去佩戴助听器嘅话咧，会唔会对于个小朋友嘅成长同发展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噶？ 是绝对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即是很多的研究啦，同埋一个已经是这一个国际的标准啦。咁好似我自己呢见到好多小朋友呢啲中度啊，或者有时候一啲轻度啦，或者甚至乎呢是中严重度都好啦，咁可能家长呢都仲系唔系好接受呢一样嘢，咁即系都仲系喺度话系咪会唔会系即系有啲嘅检测问题出错啊，咁继续等啦。又或者呢佢知道系要 follow up 嘅，即系要跟进嘅，即系头先讲系话 BB 出世啦，咁就知道咧系佢个听力系可以定系唔可以啦，即系听到同听唔到啦。咁佢哋咧就可能系有个跟进，佢又可能系可能啱啱又生完 BB 啦，咁可能屋企咧就亦都掉以轻心嘅问题。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可能到咗成一岁啦，咁嗰阵时可能先发觉，咦？人哋嘅小朋友已經開始叫爸爸媽媽，或者咧佢係有要求，又會手指指啊，又或者係當你講啲嘢時，佢會指啊，即係可能你話爸爸咧，咁佢即刻就去揾啊咁樣。咁但係原來我哋冇帶助聽器嘅小朋友咧，佢哋係冇咗呢一個階段嘅。咁我喺嗰個時間咧，家長先開始緊張咯。咁好似我最近有個嘅案例啦，咁佢咧就係一歲噶啦，咁啊一歲咧，咁又係即係有啲環境聲音咧，佢都係唔係好有反應啦。咁啊家長咧就最後咧都係帶咗個小朋友去咗一個聽力中心度配機啦。 嘉慧啊，我都想問一下咧，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咧，係咪可以理解為，因為佢如果早啲去帶咗助聽器咧，就可以經歷到嗰個自然去接觸呢個世界唔同嘅聲音，包括係身邊嘅人啦，或者一啲環境聲音嘅嗰個自然嘅過程咧？ 是啊，因為其實我哋個腦咧係吸緊一啲嘅學識噶嘛，吸緊好多正常嘅聲音噶嘛，即好似我哋而家成日做廣播啦，如果我哋褪後啲啦，同個麥褪後啲，嗰種係咩感覺啊？ 聽得清楚啲，聽得冇咁清楚咯。 係啊，同埋會好朦噶嘛，即係如果你係或者係有少少我同你咧，有陣時喺錄音室度錄音，你都係我對準個麥啊，對準個麥，即係你會提我噶嘛。因為其實當原來我擰一擰去望住你，而對個麥咧就已經唔準嗰陣時咧，其實喺個聽眾嘅層面咧，佢就已經聽得唔係好清楚噶。咁其實可想而知一個聽障嘅 B B 仔啦，咁佢成日長年累月咧都係聽一啲語音都唔清楚嘅，咁佢接收個聲音傳入佢個腦部都係唔齊全嘅，咁所以個細路仔咧學音咪會慢咯，所以佢就同同齡嘅小朋友就會唔同啦。 咁但係如果戴咗助聽器呢，嗱我頭先聽阿嘉慧講都幾鼓舞嘅一件事，就係話去到兩歲呢，好多時嗰啲接收啊或者學習呢都可以同其他小朋友一樣啦。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啦，戴咗助聽器畢竟呢喺我哋嘅眼中都覺得好似係附帶咗一嚿嘢喺度喎，會唔會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嘅麻煩啊或者問題需要注意嘅呢？ 最大問題就係如果個細路仔比較大少少去戴啦，咁個細路仔好多時會掹機嘅，因為佢突然間有啲嘢整住隻耳仔，佢隻手基本上喐得到咧，佢都會掹機。咁如果係好似 B B 咁樣啦，咁佢隻手仔咧係未有能力咧去就擺落隻耳仔度掹機咧，咁嗰個時間咧係會容易去處理啲嘅。咁當你越大嗰陣時咧，個細路仔掹機就越多啦。咁掹機咧亦都會咧令到嗰個耳母，即係通常會做個耳母俾個小朋友。如果唔係淨係隻機咧，調調揈咧，好容易會甩啦，同埋接收嘅聲音都唔得全面啦。咁好多時掹下掹下咧，條管就會裂咗。咁裂咗之後咧，其實部機又戴唔到咯。好啦，咁你頭先講啦，個腦部我哋唔可以呃佢噶嘛，我哋接收嘅聲音係要有翻咁上下嘅時間，佢先會識得去聽同埋會講到啲嘢噶嘛。好啦，咁啊當佢咧掹斷咗之後，咁可能又要去維修，咁有幾日又冇咯，咁即係話佢個大腦接收嘅嘢又蒙蒙查查啦咁。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呢個情況咧，家長都會懊惱嘅。咁但係有時家長咧就見佢掹得咁犀利，就會覺得哎呀個小朋友唔係好舒服喎，會唔會係太大聲啊？又或者是個耳膜整到佢隻耳仔係紅咗喎，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原因咧係唔去戴機嘅。 咁但係如果小朋友真係咧好唔想戴機啊，又或者係即係成日都會掹啊咁樣咧，呢啲情況又可以點處理呢？係咪都要等佢自己好願意啊，或者係真係好守定啦，唔再搞咧先至可以戴？定係我哋其實都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幫到手嘅咧？ 有喎，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好似咧，頭先講啦，可能突然間一成嚿嘢咁擺落隻耳仔度，咁係唔舒服噶嘛，就會有時會係摸佢隻耳仔啦，同佢做下好似 massage 咁樣啦，即係按摩下隻耳仔啊，咁等佢咧隻耳仔咧比較敏感啲啊，多一樣嘢，同埋嗰樣嘢佢又唔抗拒嘅，咁同埋最緊要咧係唱歌仔啦，同埋講故事啦，咁呢啲咧係對一個嘅聆聽輸入係好大幫助嘅，因為你講嘢冇咁多嘢講，但係你唱歌，你不斷咁唱咧，其實就係刺激到佢嗰、那個腦嘅聽覺平層咧，就會發育得好好嘅。咁當個家長可能拎住部機，跟住慢慢帶，又喺度唱住歌咁樣，跟住細路仔咧就可能聽到有分別啦，就咦原來帶咗機。媽媽把聲唱啲歌係好聽好多嘅噃，咁原來冇帶機又爭啲嘅，咁嚟慢慢逐步咧，令到細路仔唔抗拒，之後咧，咁細路仔咧就可以全日帶嘅啦。因為我哋正常嘅小朋友咧係廿四小時聽嘢噶嘛，咁如果我哋聽障嘅小朋友，咁佢成日都聽啲唔完整嘅嘢，咁一日可能得兩三個鐘係聽到正常嘅嘢，真係學唔到噶。 其實係啊，我覺得咧聽力方面咧，如果可以齊全嘅話咧，對於接收嗰啲信息啊，無論係學習上啦、課堂上，定還是係環境上同埋周邊嘅人際關係上咧，都真係爭好遠噶。所以作為家長嘅我哋咧，就應該用我哋嘅智慧同埋我哋可以去搜集資料嘅能力咧，幫助小朋友揾到一啲最好嘅方法同埋最好嘅協助，等我哋可以聽清楚呢個世界嘅聲音咯。 係啊，因為其實你聽唔清楚聲音，即係話我哋一啲字裏邊。又有原音啦，又有副音啦，又有声调啦，佢冚唪唥立立乱嘅，收得唔完整嘅，咁真系系好吃力噶，所以一定要尽早戴机啦。 嗯，好啦，知道晒啦，唔该晒嘉慧，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倾住咁多先咯。 好啊，咁我哋下次继续倾啊，我哋再可能下次我哋再讲一讲啊，原来唔戴机或者系啲语言有少少障碍或者系迟缓嘅小朋友咧，衍生好多行为问题嘅。咁我哋下次又再讲下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家长同细路仔咧系可以和谐啲、协调啲咁啊，同埋一个好好嘅方法去帮助我哋小朋友啊。 嗯，好啦，今次仲唔该晒嘉慧， 冇客气。 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画画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仿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沧桑可会差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畅聚，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未放更的一张热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某段情况。 感觉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或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我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九点二十二分，听过有邝星宇《明年新人不是我》。室外气温而家三十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喺中乐当中，有一组乐器叫做弹拨乐器。弹拨乐器就是用手指或者拨子嚟到拨弦。又或者是用琴竹来到敲弦发出声音的。弹拨乐器历史好悠久，种类和形制繁多，是极多特色的一种乐器来的。根据乐器的形制、声能和演奏方向，它们都有很大的差别。常见的弹拨乐器包括了古筝、古琴、琵琶、柳琴、三弦、中阮、扬琴和粤琴等等。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有刘太在这里。早晨啊，刘太。 早晨早晨。 哇，你这么 sweet 的刘太，想起个老公生日。 我年龄真的很咩㗎啦，有出去吃饭庆祝㗎啦。 咁点解今年会咁特别呢？諗住打电话嚟神光第一线点唱㗎？ 我冇啊，因为80岁啦嘛，90岁啦。 咁所以有啲期望想透过大气电波同埋有啲祝福想送俾佢㗎，係咪呢？ 係啊。 请讲。 冇，都身体健康囉，多谢你照顾我囉。 哦。 因为我行路唔方便就要坐轮椅。 但他都很有魄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都还 是 很健壮的推得肉。 是啊各个都身体健康，神光第一线。 好啊， 马小伯两个仔啊。 好啊，多谢晒刘太。好啦，拜拜。 唔该晒你啊。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要护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 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刘畅喺度啊！ 早晨，阿 畅， 早晨 Kitty， 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系阿畅，今日系咪有好多波睇啊？好似国家队对香港啊，同埋日本对南韩系咪？ 今日犀利，今日真系大战啦！嗱，今日呢个东亚足球锦标赛2022啊，继续港台电视32台啊，独家同大家现场直播。咁啊，先讲咗阿 O 头先讲嗰个大战啦，国家队呢、這个中国队对我哋中国香港队系晏昼2:45啊，咁就系、是、 咁早 系啊，咁 最好啊，我觉得。 咁可以快啲录晒音去 睇睇早波， 早啲约早啲啦。 系啊，咁啊，即系 讲唔讲得切咧？ 但系大家都加油啦吓，呢、啊、一场焦点嘅赛事嚟噶。 2:09 系啦，日本对南韩嗰一场都系争紧个亚洲一哥嗰个位咧、嗯，其实都好好睇喎。嗰、那个就6:15， 6:3啊，冇错，都系32台啊。 系啦，真系开波啊，6:04嘅，有五分钟介绍下主持， 都要睇下坐定定， 即系詹啊、阿柏林啊嗰啲、嗯，哇，即系强阵啊！我哋啲主播团队和哥啊、鬼 Sir 啊咁样啊，即系唔知边个讲波我又唔知啦。不过今日老老实实，不过都系大战列场，你都未知系嘛？ 我都未知道， 会唔会系你啊，刘昌？ 我都想，希望有机会同监制讲下先， 系实有机会嘅，预埋我得唔得？ 好啊，我同監製講埋。 好多謝，多謝。 好啦，咁今日記住準時睇啦，咁啊支持下啲比賽啦。咁去到6:30咧，就睇翻港台電視31，有沒有不可能的背後啊？ 冇錯啊！咁主持人方健兒繼續咧請嚟一啲殘奧香港嘅殘奧運動員一啲名將上嚟傾偈。咁今集咧就犀利喎，就請嚟呢個天下第一劍啊張偉良啊，佢呢個輪椅劍擊嘅高手上嚟同大家傾下。咁咧佢就。个战绩好劲啊！佢咧试过喺同一个残奥会咧，一个人攞咗4面金牌，咁啊，系啦，咁啊，而家退咗役，但系佢亦都做好多功绩嘅，咁啊，所以大家一齐今晚听佢分享咧，佢无论喺运动场上定系运动场外咧，佢嘅辉煌战绩啊！ 好啊，唔该晒阿昌 ，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菲律宾吕宋发生猛烈地震，欧洲和地中海警报系统录得7.2级，暂时未发出海啸警报。地震在当地早上8:43发生，民众感到建筑物摇晃，国会大楼即时疏散，气象部门预计会造成破坏。美国地震探局录得强度是7.1级，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为7级。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和家长，其中7人获颁大紫荆勋章，有25人获颁金紫荆星章，28人获银紫荆星章，45人获铜紫荆星章。获颁金紫荆星章的包括多名现任或前任政治委任官员、行会成员等。

接计，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做晒佢啦。一年一度嘅书展又结束啦，你有冇去行过圈？唔同嘅人去书展都有唔同嘅目的，有啲人係想睇下有啲乜嘢书可以买，有啲人纯粹睇下有啲乜嘢书可以睇，即係俗称打书钉。有啲人可能只係想支持自己喜欢作者嘅签名会。无论你係边一种，有冇感受到一点书卷气先？你会边一日去书展呢？第一日就去抢先一步买心仪嘅书籍，亦有人最后一日去，知道可以用较低嘅价钱买数量庞大嘅书。有啲人仍然觉得买咗本书等于睇咗本书，所以买得多，以为已经睇咗好多，学识自然丰富咗，其实只系自己谂多咗。根据报道，最好卖嘅就系补充练习，可以话系最畅销嘅类型。电视新闻报道访问咗一啲买补充练习嘅家长，其中一个购买嘅动机系因为佢平，99蚊五本，七五折。其实买呢啲书系因为佢价钱平，还是因为小朋友需要呢？有记者访问了一位小朋友，问了一个我觉得很震撼的问题。记者问他，妈妈买这么多补充练习，你开不开心啊？即是如果有人问你，老板叫你加班，你会不会高兴一样？小朋友的答案当然是不出声。如果小朋友说喜欢做补充练习，将来大哥说自己喜欢加班，可能他先是一个懂得不同思考模式的人，同大部分人諗嘅方向唔一样喎，果然厉害。补充练习呢四个字，我成日都唔明佢嘅意思。唔係呀嘛，咁都唔明，补充一啲需要嘅练习囉。係咪即係话原本有功课但係唔够多，於是要加一啲补充，等你可以多啲练习呀？问题係点解唔喺原本嘅功课嗰度加返多啲呢？如果已经足够，咁就无需要有补充练习啦。如果源头有问题唔去解决，出更多补充练习都冇用喎。对于家长嚟讲，无论原本嘅功课多定少，喺佢哋心目中都系觉得唔够多，所以永远都需要补充练习。其实这个情况进入社会工作之后都是一样，你的工作做极都不完，永远都需要做多些。对于老细来讲，员工的工作永远都是不够多，所以需要有很多补充工作，即是 OT。 但是对于打工仔来讲，我已经有工作，为什么还要加多些给我做呢？学生们，如果你的家长买了很多补充练习给你，你会做多少呢？觉得补充练习无需要做，因为本身的功课其实已经够用，还是觉得本身的功课是不够，所以需要更多的补充练习呢？同样问题，如果你觉得上堂学的东西已经够，为什么需要补习呢？需要这么多补习，是不是因为上堂学的东西不够？作为一个学生，应该放多啲时间喺课堂嘅功课，还是系补充练习嗰度呢？答案应该系 Why not both？ 做晒佢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风已暖，原来是笑声一片，未觉俗世事转了几圈，心更暖，无惧历过沧桑千遍，但最后抱着 你的温暖。何妨任那千叠浪滔天巨浪向着我乱扑乱缠，才更觉我心一秒也未变。抬头望千山万树星空大地，扑实透露了自然，同献上最真跟我相见。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恩德受献。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冬变暖，陪伴是爱心的念，踏过万里路，有你受牵。心最暖，无论遇上秋霜冬雪，愿最后抱着你的温暖。何妨任那千叠浪滔天巨浪向着我乱扑乱缠，才更觉我心一秒也未变。抬头望千山万树星空大地，扑实透露了自然，同献上最真跟我相见。来吧，关怀人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分温暖，人若受牵。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同聚海角也是分愿，何不以爱做导船，同珍惜让这爱万世不断。风波过去小岛见流天，各把感情浓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千温暖，人若受牵。人若肯同情多一点，光辉必出现，尘世也会被爱顷刻感染。各把感情浓多一点，不忧风波骤变，人间天天欢笑，人若受牵。人若世也会被爱顷刻改变，人类有笑有梦寻，只因心暖。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天时咧，我就拣啲酸酸甜甜嘅餸菜嚟到煮，系啦、 哦啊， 就开胃啲啦，舒服啲。咕噜肉咧就麻烦嘅，我自己觉得喺屋企整，因为我自己都整过，所以我平时出街食饭咧，我会叫咕噜肉嘅，因为我话因为屋企整咧比较麻烦， 又要炸， 要炸系啊，咁、啊、然后你又要整个酱汁啦，咁、啊、个酱汁又比较结啦，咁、啊、样系啦、啊， 鸳鸯炒饭。 鸳鸯炒饭啊，唔、嗯、我呢个夏天又少啲食呢啲淀粉、哦，我就整呢个咧冬阴功鱼柳，系、哦、啦，或者你可以叫做泰式鱼柳咁、嗯、样啦。 用咩鱼啊？ 我通常咧就会买一条嗰啲鱼柳， 鲈鱼， 即系 鲈 或者鲶鱼柳又得啦，即系平啲就系鲶鱼柳啦。咁、啊、你贵少少，你咪攞嗰啲石斑鱼柳咯。即系通常咧都冇乜骨噶啦、 啊， 你或者去冻肉铺嗰度买都得。咁啊，总之你最中意边个？我就买边一只啦，咁咁、啊、通常呢啲冇骨嘅咧，我就会将佢切咗片啦，咁、 嗯、 然之后就腌一腌佢啦，都系 最多骨嘅唔系。 语啊，系说 话， 讲嘢有骨， 系啦，咁样挑晒佢啊，将啲骨，咁然后咧就将啲鱼就腌下去啦，盐啊、黑椒啊等等，落少少生粉啊，腌一腌佢。咁、另外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嗰、那个酱汁嘅啫，即系点样冬阴法或者泰式法咧？咁首先咧最重要咧就去嗰啲泰式铺嗰度咧买啲南姜啊，嗰啲风味喺度，就系喺啲南姜嗰度，咁咧切咗啲南姜拍一拍佢啦，咁嗰啲鱼咧你都可以落少少南姜。去到腌一腌佢嘅，咁好啦，腌完啲鱼之后咧，你就可以落蒜啦，落南姜啦，去爆一爆香个镬先，咁跟住就可以落水，咁落咗水之后咧，调味嘅就仲有泰式辣酱啦，呢、這个最紧要噶啦，或者泰式冬阴功酱啦，呢、啲通常喺大啲嘅超级市场或者嗰啲泰式。铺头咧，你都可以买得到噶啦。你中意咪加埋少少香茅落去煮咯，咁啊落少少椰汁，咁啊落啲盐去到调一调味咁样，咁啊煮咗个汁之后，即系一个好似汤咁样样啦，你就可以放啲鱼片落去，就滚一滚佢，咁啊煮佢六七分钟到啦。咁你见到佢熟咧，其实就差唔多。你最紧要就试一试味。咁个酱汁咧。点解我讲得咁虚无？好似啊好多材料咁，但系因为咧唔同嘅品牌咧都有唔同嘅味道啊！你一定要自己试味，即系你系买嗰啲 啱自己中意 系啦。泰式辣酱其实佢都有好多款嘅，咁你要自己试，即系几多水啊，点样调啊？咁通常咧你都系落翻啲椰奶啦、糖啦，仲有鱼露啦，咁去调翻个味嘅。咁最紧要就系你攞啲南姜同埋嗰啲蒜咧去爆一爆香咗个镬，咁你就可以将呢啲材料摆落去啦。咁你中意再丰富啲嘅，你咪摆埋嗰啲香叶落去再煮一煮咯，咁样。咁而家呢啲其实都好方便。你中意散买又得，你中意现成咁样买一包又得，甚至现成嘅酱料都得。咁最后咧，你想靓仔啲咧，可以切两片柠檬或者摆埋啲柠檬叶上去。咁呢个咧就我觉得几开胃嘅。如果你想嗰一煲嘢，哇！我花咗咁多心思去做呢一个汤底咁样，咁我净系煮个鱼好嘥。咁我就建议你可以摆少少豆泡。同埋金菇落去， 哎呀，好食啊！ 索一索个汁， 粉丝 系啦，呢啲咧都得嘅。咁我就谂住今晚咧，我都唔介意公开，我今晚系晚餐嘅餐单啦，我就会煮呢一个冬阴功鱼啦。咁我就会加，好似你咁讲啊，加粉丝啊、金菇啊、豆泡咁样一煲啦。咁另外咧，我就会包一个米子卷，系啦，因为呢啲都通常夏天就食呢啲啊，米子卷咁啊，攞啲虾啊去到做啦。咁另外我就会整埋一个带子，就系芒果汁带子，咁就可以即系少少泰粤泰式嘅风情。 好正啊！呢个 有啲贵， 有啲贵。 今晚你呢几个送加埋， 辛苦得嚟自在食 啊嘛， 唔系啦，贵得过出街食。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个脑海咧仲喺度谂紧嗰个冬阴功啊，即系点样影得靓咧？就系、是、你已经落晒，譬如有啲柠檬叶放咗喺上边啦，然后最后嗰个椰汁咧系抹再倒上一个打圈咁样， 好似嗰啲咖啡嗰啲拉花咁样， 拉花咁样佢拉个椰汁出嚟一个圆圈，哇！影相真系一流握拉呢啲真系， 系啊， 正啊！好啦，咁啊讲翻享乐时代啦，啊享乐时代最近咧就多咗做一件事就系、是、游水啊，咁啊游水咧就喺海滩嗰度游啦，因为 好近啫。 好近啊，系啊，系啊，咁啊趁住呢个即系咁猛烈阳光嘅时候咧，咁啊顺便去游下水啦，咁样。哦，发现咗一样嘢，即系除咗系我自己附近嗰个泳滩之外啦，咁嗰个亦都有原来唔同泳滩，即系我学识咗一样嘢，因为听啲泳客讲嘅。咁佢哋有啲泳客， 识到啲泳客添啊？ 系啊，有啲泳客佢话佢声称同我讲佢系富豪嚟噶，咁样。咁都似嘅，咁真系有啲司机喺个停车场嗰度等佢噶。 系 啊，咁佢哋同我讲佢嗰个 pattern 系点样咧？佢游水嘅 pattern， 朝头早咧就会去新界即系我嗰边啦，新界东北嗰边咧就游水啦。另外咧，佢就会喺下昼，佢哋都系游水发烧友嚟嘅。下昼咧就会去翻佢哋港岛南边嗰边咧就游水嘅。咁佢讲咗其中一个重点啊，咁我上网睇一睇，其实咦真系不无根据喎，呢个即系都可以话有啲参考。 你又好咧，识啲富豪游水 冇用啊！ 我识啲富豪净系卖雪糕嘅啫， 都好啊。咁佢哋就話到咧，喂，香港咧其實原來嗰個水流咧係真係有根有據嘅，特別係譬如因為潮漲潮退，即係咩月亮太陽嗰啲就拱喺潮漲潮退啦。好啦，咁然後佢就話到咧，如果喺新界東北邊嗰邊咧，咁如果你喺能夠喺早上或者中午前咧喺嗰度游水嘅話，啲水咧 是特別清的。好啦，然後咧佢話下晝佢哋都想游水嘅話咧，佢哋就去翻港島南邊嗰度游水喎、哦。原來有啲咁嘅説法喎， 又到嗰邊清 啲啦。因為嗰啲可能潮漲潮退啊， 冇錯啦。咁、 啊、 我咧我就即係譬如港島南邊嗰邊咧，我就太遠啦，我又冇司機，咁我就唔係話成日去嗰度游水。但我印證咗咧，都真係喎。正如佢哋所講，如果喺新界北部嘅話啦，咁朝頭早嘅時候咧，因為我試過星期六日真係去游早水、早嘅時候即係點咧？九點幾十點。咁又唔係話真係非常早嗰啲啦， 都冇咗， 係啦。咁但係 同啊啲啊 同嗰啲周 圍嗰啲東泳嗰啲 遊完㗎啦，九點幾十點 咁冇餐啦， 咁我諗住瞓晏少少嘛，係咪？咁啊，我諗住咧就去遊下水啦。哇，真係咧啲水非常之乾淨，我真係用非常之乾淨嚟形容。咁同埋咧係可以直頭見到海底嗰啲魚啊， 哦、 真係有手掌咁大條魚咧，或者啲再大條魚，真係有。我真係唔係，我真係以為自己去咗泰國啊，好嘢啊！ 好咯， 跟住我直頭可以即係有啲浮潛裝置噶嘛，咁啊直頭咧潛埋落水底嗰度，可以追下啲魚嘅。咁我覺得咧，喂呢個玩法真係相當之唔錯喎。咁、你可以揾清楚香港嗰個嘅水流啦，同埋咧其實好好嘅，咁政府都做得好足咧，就係、是、每一個海灘其實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叫水質報告嘅，唔、好嗰啲你咪唔好去咯。咁你揾好揾咗一啲非常良好嗰啲嘅，咁你咪可以享受下呢個陽光嘅時候，酷熱天氣警告。咁啊，梗系玩下水啦， 同埋我哋自己都要保持嗰个泳滩嘅清洁， 冇错啦。 我童年有点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勇。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